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啊，今个礼拜咧，咁就真系算唔算科幻片咧？呢套啊，呢套咧系本身就唔系科幻片，仲系文学名著啊。但系咧，就竟然咧就喺日本仔嗰边就改编晒，变晒科幻片嘅。呢套咩嚟嘅咧？就系、是、呢、這个巨鲸传奇，香港译做系嘛？怒海中三啊 ，In the Heart of the Sea。咁啊，其实呢套嘢咧就都有啲科幻嘅，就係嗰兩個算係主角係咪？ 嗯， 咁就是雷神同埋新任嘅蜘蛛俠仔啊， 係 竟然有兩個超人喺呢度出現啊 ，OK， 咁佢哋自己喺度玩嘢咧，拍戲嗰陣都扮蜘蛛俠，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嗰個細路仔啊，其實就係新蜘蛛俠，好多人都唔知喎， 係 啊，好多人淨知雷神啫，唔知嗰個係蜘蛛俠 ，OK。咁有啲人仲懵啦，以為呢套戲係嗰個名著，即係直情拍緊嗰個名著嘅即 係哦古仔哦，巨鯨無比敵， 無比敵係啊，無比敵係，即係唔係嘅，即係我哋都講過勁多次㗎啦。或者如果你可能，你會唔會睇過個電影介紹？佢哋都講明呢個係嗰、那個inspire 嗰個無比敵故事嘅真人真事啊嘛。即係其實真係有件咁嘅事，跟住就個作者就用呢件事就寫咗一個改編成咗個小說，就係、是、後屘我哋。睇嘅無比敵，咁其實都寫到明㗎喇喎，大家都其實睇個畫 面。電影介紹我都有講㗎喎。 咁有啲好厲害啊，即係睇埋套戲㗎喇喎，即係第啲節目睇埋套戲佢都唔知喎。 係佢仲係以為係。 係佢以為係。 我小說嚟。 以為嗰個小說咁咁都咁都得。好真係厲害。咪因為小說入面呢雷神嗰個對應角色啦、啊、即係佢都係改編嘛，對應嗰就係 Starbuck 嘛，即係大家日日坐緊嗰 Starbuck， 個名字就咁嚟嘅 ,ok? 咁你睇呢套戲入面佢咪叫 Starbuck？ 唔係咁咪即係呢度呢個反而係真人真事版囉，就係咁 ,ok? 好咁一陣先講就我即係唔好拋書包喺度講到好似文學名著改編 ,no, no, 呢啲唔係文學名著改編嚟嘅 ,ok?ok?雖然都是改編，佢有本書講翻呢件事嘅，嗰本書改編，但係嗰本書係唔係 fiction 嚟？嗰本書係講呢件事嗰本書 ，OK， 真事嗰本書 ，OK，OK， 好，咁一陣先稍講啦，因為其實唔係我睇咗啊，今日你話我直情冇睇唔到戲啊 ，OK， 啊 ，sorry 先 ，OK， 好，咁啊講下嗱，今我今集應該我哋會大講開始講 Star Wars 噶啦 ，OK， 呢個先係今集主題嚟嘅，不過都講少少巨鯨傳說少少嘢啦。咁講下排行榜先啦 ,ok, 循例 ,ok, 咁第一位應該都係巨鯨傳奇啦，係咪呢度正常係咪新 片 又係咪又雷神又成咁又特技，咁其實個導演亦都係勁嘅係咪，係咪之前拍一級雙雄嗰、那個即係係咪 好似係我。好似 都係嗰、那個即係都係好導演嚟嘅係 ,ok, 咁第二位呢就另一套就係改點解翻拍自啊奇洛里維斯，即係以前一套叫做都可以叫做響朵作嘅，因為呢套之前佢做傻仔㗎嘛，即係電話亭嗰套呢、 哦、即係之前係做啲靚仔角色 喎。係啦係啦，咁呢套之後就開始做返一啲即係 action hero， 咁但係當然去到係 speed 嗰陣先係即係就嘩好勁啊，但係呢套都開始彈起啦，咁就係呢個 point break， 咁今次呢套香港呢套翻拍版係叫做極限追捕啦，咁其實係翻拍自嗰時嗰套戲，咁我未睇 ,ok, 唔知點，不過我睇啲畫頭都覺得嗰啲場面啊，同埋聽咗嗰啲畫人啲人睇咗呢，話嗰啲場面佢幾好嘅，拍得幾好嘅，即係佢成日喺度玩埋啲好極限運動嗰啲嘢嘅，即係又跳曬雪山啊，又成啊滑浪啊空降乜都有嘅。咁啊應該值得睇嘅，呢套點都係今個禮拜 ,ok, 不過我有未睇朋友未睇，唔講㗎 ,ok, 介紹返嘅 ,ok, 唔係科幻嘅，唔係科幻 ,ok, 警匪 ,ok,咁第三位呢就係呢個饑餓遊戲中嘅邊有自由夢幻二，第四位係陀地驅魔人，第五係踏血尋梅，第六都仲有占士邦007、啊、鬼影帝國，第七位係科學怪人創生之父，第八位呢就喺度即係比較文即係點講呢即係比較藝術啲、啊、就係、是、呢個兩個小孩的披薩 係 咁啦，咁都係講即係唔係啲外語片嚟嘅，呢度應該都算係係咪， 嗯， 即係可能唔係英文嘅我懷疑係咪嗰啲啦 ,ok,咁第九位呢有呢個消失的空手，咁呢個好似係中文片，佢香港戲嚟㗎應該係咪 有江日賢做 㗎係咪 係劉青雲， 劉青雲㗎係啦。咁第十位呢仲有我的少女時代呀 ,ok? 咁十一位係那天我們會飛都仲有㗎，咁有冇啲係新上而喺下面㗎都冇啦係咪，嗰啲下面呢都係之前啲戲嘅 落咗去啦，係咪？ 係話有啲得一場嗰啲咯。 哦，即係嗰啲優先咁類似嚇。 哈哈。 係。哇！我們的小龍女姐慘咯，係啊。冇啊，係 咯。喂，差唔多啊，兩場嗰啲 咁啦，就咁啊，冇辦法係。OK， 好，咁就報完啦。OK， 咁以上嘅就係香港嘅觀眾啊，以對腳同荷包投票。咁你可以以作參考，唔好信曬。你可以你有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啲戲啊嚇，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朋友失機。OK， 好，好啦，咁就講冇啦。咁係講一講嗰個劇情傳說啊，劇情咩？我唔記得咗啫。 劇情傳奇。 傳奇，香港原來係劇情傳奇，怒海中心。好啦，咁呢套就我朋友啊睇嘅，咁啊簡短咁同我交代過嘅啫 ，OK， 咁佢就覺得悶悶地，佢反而覺得悶悶地，因為咧其實實質咧打鯨魚嘅就唔係好多嘅，佢話唔係咁多嘅，佢大部分成日都係佢哋攋咗嘢之後嗰啲流落荒島啊，流落個海度嗰啲情節，咁啊甚至乎即係佢哋去咗個荒島之後就話唔得喎，我哋留喺度都係會死嘅。咁如果就即係都係用翻佢哋嗰啲救生船，就想再出去，即係想翻去啊。咁中途又再次遇上無比迪啦，即係叫佢無比迪先啦。呢套入面冇咁叫嘅應該嚇。咁啊，咁但係嗰時嘅嗰隻鯨魚已經受曬重傷嘅，好似就死咁。咁結果雷神就放咗佢一馬嘅，即係反而係咁嘅。咁冇話即係要報仇啊呢啲咁樣嘅，咁呢個就咁當然咧，由頭到尾話要報仇，就算原著嘅無比迪都係個船長啫，就唔係雷神呢個大副呢個角色嘅，咁但係呢度主角就喺雷神身上啦 ，OK， 咁同埋呢個敘事嘅人係邊個咧？就係話呢個無比迪個原作者啊，就是、去揾呢、這個生還者啦，咁就係當年嘅一個細路後生仔咁樣，咁就係蜘蛛俠啦，咁但係佢而家已經係阿伯啦，咁去到佢個時代咁啊敘述翻件事，咁但係佢由嗰開頭又唔係好想講嘅，咁同埋咧，原來佢最唔想講咧就唔係條鯨魚嘅問題，因為鯨魚咧喺佢嗰時講故事嗰陣咧已經爆曝咗光啦，因為其實本來係一個秘密嚟嘅，甚至話後屘佢哋翻去即係翻去城市嗰陣咧，就打嗰啲官司咧，就佢哋個公司就唔想爆呢件事出嚟，就驚人知道真係有巨鯨啊，即係出海咁危險啊，啲人驚啲人唔肯再去啊。咁就話要俄稱係捉招，咁但係雷神就唔肯，佢就要即係講真相出嚟之類。咁但係後屘總之就係、是、即係真相就曝光啦，就係鯨魚嘅事啦。咁但係原來背後仲有好多嘢，就係佢哋流落荒島啊，流落海中心嘅時候咧，曾經食過人嘅。 嗯， 係啊，有呢啲咁嘅嘢發生過咁。咁呢個就係佢裏面講嘅嘢啦。咁其實佢就唔係淨係講即係打鯨魚，即係打鯨魚其實其中一 part 嚟嘅啫。咁樣我朋友就話咁啦。咁你。唔係你鍾意嘅就會鍾意囉，如果唔係嘅就可能悶悶地都唔頂嘅 ,ok? 咁啊咁啦就係咁啦，如果就係套戲入面就係咁多嘅啫，咁佢話裏面佢就套戲就好多嘢想帶出嘅，就係即係人同大自然嘅關係，即係人係咪即係佢就用個舊嘅古仔嚟去講㗎嘛，其實佢等於今日㗎嘛，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大自然度不斷去攞嘢係咪 日本啱啱去 嘅日本，嗱呢個新事都係啦。如果大家留意呢排新聞啊，講話呢個日本鯨類研究所 ICR 啊， 又出發啦， 又出發啦。咁啊，堂而皇之咧就話去研究鯨魚，咁今次又唔知打幾多條翻嚟啦。咁佢哋不嬲都話，即係其實全世界都話嘅，根本佢表面上就話咩研究所，根本就捕鯨嘅，根本就攞啲鯨魚攞咁啊攞嚟做生意，攞嚟賣。嗱，咁以前佢話嗰個時代，即係都維多利亞時代啦，嗰時都又係係嘛？佢話嗰時咧，即係啲原來啲鯨油啊，係用嚟燒嘅喎，即係點燈啊咁嘅喎，即係其實算係一種能源嘅，即係好似石油咁啦，等同於今日係嘛？ 嗯， 即係唔係話捉啲鯨魚嚟整 sashimi 咁簡單啊嘛？咁當然仲有呢個叫龍涎香嘅嘢啦，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嚟啦？就係一種好珍貴嘅。一種香料啦，咁原來唔知話要捉幾多條咧，先有一條有嘅。咁但係又唔好以為大家以為啲咩好嘢，其實同呢個貓屎咖啡一樣咧，都係屙出嚟嘅嘢嚟嘅。 係，咁但係嗰時我唔知佢話抹香鯨嗰啲又話做香料 都係㗎，唔知啊，即係佢鯨魚係好有用㗎啦。 大每個部分都可以拎嚟用嘅。 即係當然食可能都得，食都得，好食添。我哋話咁又有唔同嘅啲鯨油又可以攞嚟燒，即係其實係一種燃料好多嘅，我唔係好清楚啊，我對鯨魚嘅認識就好少嘅。咁但係日本咧，就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捕鯨咧，係非常嘅 一個好都幾重要嘅一個其中一種業務嚟嘅。已經在世界上又已經不是很多國家就會依賴步驚，日本竟然是其中一個，即日本一個這麼先進的國家，那時他們有些旅遊節目啊，即陳啟泰啊什麼那些，有些我忘記了有些什麼節目，即他們有時去日本他們有拍過這些東西，他們的 feedback 都說呢，喂剛才明明即我們一路啊，就日本一路旅遊，喂都是先進啊文明啊，是不是很好的，是不是很正啊，好好好。哇，他說這一幕呢他們就覺得很大反差，即是喂怎樣原來日本人有這麼恐怖的一面的，即是他們看到他們在殺鯨魚那些過程啊，都幾殘忍的都。咁啊唔知咁，其實呢個你可以係啊，其實今時今日未完㗎，即係唔係話呢個唔係話一個維多利亞時代外嘅故事，其實都可以講係反映緊現代，就算唔係鯨魚，其實人類都仲係不斷剝削緊好多自然啊生態啊，係咪咁樣嘅。咁啊當然呢，佢故事入面就好諷刺地，就係即係後尾佢就話去到呢個細路仔都變咗老人嗰陣就話鯨魚已經冇以前咁重要囉，即係已經可能有其他嘢啦嘛，工業革命啦嘛，係咪都唔使呀，都唔燒嗰啲，可能都有電啦，係咪都唔要嗰啲嘢啦，即係唔會依靠晒嗰啲嘢啦，唔係話完全冇，但係即係話如果你將步鯨當成一個好重要嘅業務，即係當咗好似去轉遊咁呢，咁就唔得啦，已經唔可以啦。咁就佢就有少少咁樣，有啲諷刺意味嘅，其實都有啲。咁同埋即係成個過程，即係即係佢哋呢班人同鯨魚真係角力，就係即係難道呢啲咁嘅生物就唔會反抗，即係其實你人亦都可能你出去打鯨魚啲人亦都要付出即係好大嘅人命損失㗎，佢話其實都死好多人㗎喎捉鯨魚。 喔、哦、一向都係。 即係佢話鯨魚現代當然好啲啦，佢而家覺得古。 喔、哦、現代梗係冇乜 嘢。即係其實係死好多人嘅，係本身。 近時梗係好大鑊啊。 係呀，唔係一個好 easy 嘅工序㗎，絕對係呀。咁特別係呢度唔係呢巨鯨嘅傳說呢，其實係係真人真事啦。咁其實當時嘅呢隻所謂被稱為白鯨嘅，即係其實佢就話好似係誤報嘅，即係因為佢話佢唔知咪身上好似有啲疤痕呀。咁佢呢隻鯨魚即係可能啲疤痕就白色，咁所以就有人話係白鯨，但其實唔係白色㗎囉。套戲入面我真係唔知呀，套戲入面真係唔知呀，套戲入面佢哋都叫佢做白鯨嘅。咁但係套戲入面嗰條鯨魚真係好巨型嘅。唔係好正常嘅巨到下。咁可能呢啲就影像上誇張啲啦，當然要係咪。咁如果唔係細細條咁唔夠咩嘅係。咁我朋友就話，即係其實如果你為咗睇打鯨魚呢，佢唔係集中喺同條鯨魚戰鬥嘅呢一 part 囉，就係咁啦。咁大家要搞清楚先。咁如果講好多人嗰啲求生啊，或者呢個過程裏面應該點做唔應該點做啊，咁邊個應該死犧牲自己去俾其他人食啊，都有講㗎喎。係呀。咁抽中你簽嗰陣，咁你願唔願意呢，到時收咗生死頭啦，咁。咁你又肯唔肯真係咁順攤自己死呢，咁樣。咁都有講好多呢啲嘢㗎喎，佢話。咁我相信呢套戲都係講人性居多嘅，其實就唔係話純粹即係刺激。咁佢就話，當然佢話打嗰陣係 OK 嘅，但佢就話唔係集中啊，唔係主力啊，係啊，咁有幾場嘅啫，咁樣啊 ，OK， 咁其他時間都係講翻佢哋靜咗嚟之後點樣求生啊嗰啲嘢，咁有興趣就睇啦，係啦，因為我哋又唔係主要想講呢套戲 ，OK， 因為佢自己就唔係科幻片嚟嘅，咁啊喺外國嘅作品啦嚇，講完嗰套戲咪，咁我哋講套戲引申嘅嘢啊，其實想。咁呢個咁嘅無比敵呢個咁嘅嘢呢，其實喺鬼佬呢有好少話引申到啲土科幻嘅嘢嘅，即係你最多變咗嗰啲，你話阿馬仔都話睇嗰度講殺人鯨呀啲咁，即係佢都係最多係咁，但佢都係正常㗎喎、 最多可能有啲類似會變咗種㗎嘛，即係即係都係條鯨魚特別怪，大多數都係啲小本製作，如果你係大片好少可能將佢 即係好似嗰啲巨型鯊魚呀，咩鯊魚旋風嗰啲呀， 是啊，我啲咪有啲可能佢鯨魚嗰啲係講嗰啲咁樣咪怪啲嗰啲咪有科幻啲囉。但如果你話真正即係普通咁樣話，即係無比敵個古仔呀，普通咁樣即係咁拍出嚟囉。近時啊光頭男將嗰做佢個 TV 版㗎喎。 嗰、那個係電視電影定係咩嗰個？ 我嗰個係應該係 電視啊，但好似有兩集嘅我見到資料就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冇睇喎。 而家我哋講緊係啊 Star Trek 入面啊，光頭男長， 即係 X 教授咯。 係啊係啊 ，X 教授。 係啊，佢九八年套嗰個無比迪電視。 但係嗰套係正常嘅喎，即係就係個小説嗰個唔係科幻喎，係啊。 係。 不過你揾咗佢做，你覺得科幻啫？即係好似今次有雷神同蜘蛛俠咁啫嘛，唔係科幻嘅個演員啫。 係。咁如果你話好舊有一套係1956年嗰時有套戲又係無比的個故仔咯。 但都係正常嘅。 都係正常咁，但係佢好明顯係又係好，即係同阿光頭男仔一樣，都係佢嗰個有支好似魚槍好長咁樣，臨尾嗰個沙筆啊，定咩？跟住其實喺度即係用嗰個嘢想殺阿無比的咁咯。 唔係沙筆，唔係阿男長。 哦，唔係。 沙筆係個大夫，即 係對 等翻阿雷神呢個角色。 哦， 唔係個船長，船長就係死都要報仇啊嘛，因為佢整斷咗隻腳啊嘛。即係其實係一個復仇嘅故事嚟㗎，即係如果 係，所以個船長係咁要拿咗啲魚槍想殺咗佢無比的啊，佢喺度期待。 即係我哋成日都用呢個嚟比喻溝女啊嘛。即係把妹大人啊嘛，係咯，即係你唔好以為有呢、這個咩話咩真命天女啊嘛，咪上個禮拜咪講過呢、這個我們都要嚟死啊，即係講過呢樣嘢啊，即係如果你死都要捉嗰條魚咧，一定要捉嗰條細不休咧，咁其實你打魚唔使一定要捉嗰條啊嘛，你死都要捉嗰條，你咪斷手斷腳咯，就係咁啫嘛，係，即係終會斷手斷腳咯，就係唔需要嘅 ，OK， 你報瓊都唔一定要報無比敵係咪？嚇咁啊攞人搞，咁但係咧呢、這個故事咧去到日本咧，哇就唔得了啦，就變成男人的浪漫係啦。 上曬太空喎， 上曬太空，哇犀利！咁啊開始要講正題㗎，哇頭先嗰啲廢話嚟嘅 ，OK， 引子嚟咧，乜要講乜嘢就係講話 ，OK， 咁我要數下到底呢個巨鯨啊，無比特又去到日本變成乜嘢咧？咁我哋開講啲大家熟悉啲先，講啲大家冇咁知嗰啲啦，好嘛？咁最熟悉我睇怕應該係超時空要塞，喂，超時空要塞關巨鯨無比特差事啊，係咪巨鯨啊？係嘛咁？唉，咁嗰啲祖拿達軍嗰啊暴力太隻艦其實有少少係鯨魚同潛艇之間嘅形狀嚟嘅，的確係。 係座頭鯨 啊嘛。座頭鯨啊，係座頭鯨，佢都有咁講過嘅。咁啊，但係當然唔關呢樣嘢事啊。我哋所講嘅就係呢個 Macross Seven 裏面嘅，其實一個 OVA 叫係咪叫 Dynamite Seven 係嘛？ 係啊 ，Dynamite Seven D 七啊嘛。 D 七咁啊 ，D 七係講咩咁啊？馬仔講下啦，不如。 哦，咁我都係講啊，即係佢呢個係 TV 版之後嘅。 係啊。 咁啊，講啊主角啊巴達啊，咪即係離開咗佢嗰個船，跟住去流浪，咁咪去到個地方嗰度話嗰個星球嗰度，即係佢本身係成日做啲獵鯨啊，即係捕鯨啊。咁佢話佢嗰度啲鯨魚唔知幾多年，咁啊會即係經過佢嗰度咧，有啲老嗰啲話有7000歲好似話，即係啲鯨嘅，啲老嘅鯨咧就會喺個星球好似即係點啊死啊！ 系啊，即系嗰啲坟场咁啊，即系啲墓场。 啊，佢会降落佢哋嘅星球咁样，可以坟场咁样，跟住之后又会有啲新嘅鲸鱼仔咁样喺我度咁样走翻出嚟嘅喎。 其实佢讲嗰啲鲸，佢系叫嗰啲做鲸，其实唔系鲸嚟嘅，宇宙生物咁啦，你当啊？ 唔系，佢开头好似话系觉得好似啲植物咁嘅，佢哋话 咩嚟嘅？即系佢叫嗰啲做鲸，其实唔系鲸嚟嘅。 系啊，即系以为系冇思想，好似能量体咁嘅。佢哋话，因为佢话第一要暴鲸咧，就是、因为捉咗佢之后，佢嗰度嗰啲能量好入，即系我哋卖啊。佢哋本身 其实咪即系同呢个头先讲个脑海中心咁咯，即系佢嗰个时代啲鲸油都系攞嚟当燃料噶嘛，系咪？个本质一样嘅。 哈哈，咁啊都系讲啊主角阿巴达去到嗰度咁样，跟住佢哋撞到有个老婆又系死咗，要走去报仇咁样，有个猎鲸。即系暴鲸嗰条友啊！ 但嗰条友系保持呢个祖拿达人巨人嘅状态嘅。 系啊，因为为咗走去，佢话有一只白鲸特别大啊嘛，话只，但系佢话嗰只鲸系超耐嘅嘛，即系其余嗰啲 几万年 鲸都系靠呢只鲸保护啊。 系啊，冇错，唔系真系无比敌啊。 吓吓， 就系咁。 咁啊，佢又跟埋去咁啦，咁啊，佢又发现唔系真系咩啦，佢梗系逼佢听佢唱歌啊，要。 即系又技安发作啊！ 系啊。咁啊，最尾咁都系讲到即系本身开头佢以为系有啲系能量体唔识思想，咁佢谂起唱歌嗰时只鲸，每一只啲鲸鱼识答佢啊嘛，佢唱歌有反应啊嘛，咁啊证明咗系生物嚟喎，啲鲸鱼系。 唔系即系不嬲都话咧，就算系植物，其实对音乐都有反应嘅，不嬲都有咩讲法嘅。 哈哈。 咁其實咧 咁樣啊，咁佢都係攞呢個古仔咁變咗賴咗落去超時空咁劈唱歌嘅，都係 嗰套 OVA 其實同個原本就真係冇乜關係，但係我反而覺得呢個 OVA 好睇啲， 唔使打無端端九唔搭八啲怪獸啊！ 呢個反而係幾有型喎，真係有少少，真係有嗰種男人浪漫嘅 feel 啊！ 嚇嚇， 係咯， 有啲啦，咁都係咁啦，咁佢好短嘅呢個幾幾集嘅啫。 咁呢個因為呢當年就算係呢個金銀島啊，即係電視版呢，我好好睇嗰度啦，但我呢個香港好多人都冇睇過。佢其實後尾嗰、那個有一個後尾出碟嗰陣佢自己整過一個，即整咗個最尾嗰集啊，佢整咗個新嘅版本出嚟。 係。 咁原本嗰時卡通嘅版本啊，即係嗰個細路仔啊 ,Jim 就已經大過咗啦，變成一個另一個好出色嘅水手，佢連嗰隻佢身邊嗰隻好似貓咁細隻炮都變咗，即係變咗就大炮跟住佢嘅。好大嘅炮咁嘅，咁跟住佢就成日都掛住嗰個啊 Silver 啊嘛，嗰時無線亦做優巴嘅，咁佢成日掛住佢，因為嗰個係可以叫係佢叫宿敵，但係佢師傅啊嘛，咁成日都掛住佢，咁佢成日都諗嗰個人而家去咗邊啊咁，咁結果就話俾一次俾佢睇個有個小鎮撞翻佢，咁但係佢只鸚鵡啊已經死，即老到就係死啦，咁佢已經變咗個老人家咁啊，即好似好老道咁啊，咁嗰個電視版就係咁嘅啫，好即係好似好落魄咁樣啊。咁啊，咁但係咧，佢嗰個後尾嗰個新畫嗰個版本咧，佢竟然講呢個阿 Silver 咧，即係阿優巴咧，就走咗去捉白鯨啦，就係、 是， 因為佢又係冇腳噶嘛，係咪？你個印象係咪？佢又係冇一隻腳噶嘛，咁佢咪有啲似嗰個船長咯，係咪？ 嗯， 佢就話有人傳說話見到佢走咗去捉白鯨啊，就係、是、變咗咁樣嘅，改咗嘅咁都無端端又愣上咗呢個白鯨嘅故事喎，係啦。咁但係原來都唔係咁 basic 喎。咁後屘咧，佢哋嗰個班底嘅，即係探野超夫啊嚟嗰班友咧，就直情就整咗另一套咧科幻版嘅。咁當然嗰個船長直情係阿蕭牌個樣啦，用翻係啦。 嗯。 但係佢又變咗個船長啦。咁、那、嗰個直情係科幻版嚟嘅。啊，嗰套叫做乜嘢？嗰套直情叫白鯨傳說啊，就係、 是。係。 但係太空喎。係啊。太空喎，講太空㗎，係啊。唔係咁舊㗎，呢套係比較新好多㗎，所以畫啲係靚㗎。咁但係就悶到狗彩㗎，我同大家講嘅。咁佢就講呢嗰個世界裏面有啲超巨大嘅艦啊，佢哋就叫咗做白鯨。咁但係佢嗰隻真係成隻鯨魚咁嘅樣㗎喎，即係機械嘅鯨魚嚟㗎喎。係呀。咁係一啲武器嚟㗎，係呀。殺傷力好大嘅武器嚟㗎。咁其實我都冇睇晒，我叫立過下㗎啫，因為真係都悶悶地嘅講真。咁啊，成日講佢哋嗰個殖民星入面啲嘢多嘅咁，其實都拍過一套咁嘅嘢，叫直情叫白鯨傳說，就係直情係將呢個白鯨故事變成一個太空裏面玩一次嚇。咁好啦，咁呢個都唔止喎，咁你講到呢班咁嘅班底，咁大家都一定記得哥布拉啊，係嘛？ 嗯， 都係佢哋搞嘅啫嘛，出奇筒啊嘛。咁哥布拉但係電視就冇玩過啦，嗰度冇畫到出嚟嘅。咁但係漫畫原著咧？就有叫做哥布拉個第九卷，即係應該係彩色嗰本啦，好似上咗色嗰本，就係、是、黑龍王。咁黑龍王啊，正如嗰時出過隻經嘅黑龍王傳說添啦，即係哥布拉嚇。咁佢嗰度咧就講過咧，就其實個主題就黑龍王啦。咁但係其實佢點解會去鬥黑龍王咧？就話佢哋嗰隻即係佢嗰隻好似泰坦尼克咁嘅太空即係遊船啦，喺屋企去玩嘅。咁就話佢哋俾一架巨大嘅捕鯨船啊吞咗，但係捕鯨船自己又成隻鯨魚咁嘅樣嘅。咁佢話成300km 嘅，即係好誇嘅嚇。咁佢又喺嗰個即係喺嗰個所謂個船嘅入面啦嚇，個肚入面咧，其實原來已經吞咗好多，之前吞咗好多唔同嘅嘢㗎。咁又裏面佢已經建立咗一個城市喺度嘅，一個世界喺度嘅嚇。咁佢就講嗰個世界其實就係一個叫黑龍王咁樣嘅一個咁嘅教派去即係去控制嘅。咁佢咁啊唔多講嗰度啦嚇。咁其實就係同嗰度鬥。咁到底佢點樣最尾點樣打低黑龍王出返嚟咁樣就講呢啲。咁但係佢開頭嗰陣呢其實都係玩咗呢個咁嘅白鯨呢樣嘢㗎喎。即係又係一個巨大太空船嚟嘅。即係巨大即係好巨大啦 ,ok? 即係容納到你一個城市咁巨大啦 ,ok? 咁都有玩過嘅。即係輾轉都有玩過嘅。咁所以其實日本喺日本嗰邊就真係呢樣嘢就真係發揚光大得好勁啊。但係呢個都唔係喎，都唔係我哋今個禮拜講，即係呢啲係賴過講下啫。咁其實有一套咧，香港直接無線做過，直情叫做巨鯨無比敵嘅一個東西。咦？咁係咪真係講翻嗰個舊嘅故仔？啊，梗係唔係啊？個日文咧叫做無，即係無啊，無之鯨啊，之白鯨啊。咁其實無大陸嘅白鯨係咩嚟嘅咧？咁點會關無大陸事？ 咁原來咧直情係怪呢隻鯨魚就唔係正常，個樣正常嘅，但係咧其實係即係唔知幾多萬年前啊，即係原來話嗰時武大陸咧同呢個亞特蘭提斯啊打仗，咁當然佢又講到佢以武大陸作為主角嗰邊啊，梗係武大陸好人啦嚇，咁亞特蘭提斯就依家都係好好戰嘅人嚟，但係佢啲科技好高喎，即係大家諗你諗搞咩攬喎，即係用生化整啲嘢出嚟打喎。咁啊呢個白鯨當然就唔係正常啦，梗係改造過㗎啦，定唔知點整出嚟嘅，唔知佢點整出嚟嘅，會飛㗎喎。 但係佢嗰隻白鯨係好似藍鯨咁樣，唔係嗰啲座頭鯨。 佢係藍鯨係，唔係因為無比鯨係藍鯨嚟嘅，即係佢本來嗰個講法係藍鯨嚟嘅。 嗯。 咁啊好怪嘅，佢裏面有藍橋㗎喎。 是 即係我唔知嗰男人喺個異空間定點樣㗎啦，即係佢又唔係正常嘅 o k 好有異空間入面咁嘅，咁佢哋召集咗五個細路啊，咁喺呢個復活島嗰度集合，咁樣就係啦，咁開始保護地球，因為點解呢，就話原來佢哋嗰時將亞特蘭提斯嗰啲即係成個大陸啊就送咗個異空間嘅嗰時，咁所以個地球就有幾萬年嘅和平，咁佢話佢哋返返嚟呀，終於亞特蘭提斯咁再次襲擊地球，咁要出動呢隻白鯨先可以同佢哋對抗呀，咁樣咁但呢隻白鯨就平時都係撞下人咁嘅啫，個天度係咪，因為佢其他嗰啲敵人都係揸啲機呀，好似啲船咁嘅啲機，好似啲山板咁嘛，應該話 但我唔記得係咪佢哋本身都有隻木造嘅艇㗎。 有佢哋一人有一架㗎，好似。 係囉，我記得好似木造嘅艇㗎嘛，佢哋。 山板咁嘅樣，但係飛天嘅。 係囉，飛天嗰條。 咁佢哋又穿到好似啲古希臘定古羅馬咁上下嘅。咁五個咁啦，又係嗰啲組合啦，細路肥仔女仔咁該肥瘦。 係呀，有阿叮噹嘅組合啊。 即係我諗係三一或者超力嗰啲啦，即係一貫啊飛影俠啊嗰啲啦， 係一路 五人組啊 落嚟都係咁啦，係啊，但係而家想係咯，就係叮當仲好似夠而家做咪佢喎，組合喎。 男主角就唔係同嗰個女隊員即係、就是、有愛情關係嘅，係反而同嗰、那個即白鯨咧，佢話白鯨其實係個好似係以前霧大陸嘅，唔知係個皇帝定咩嚟㗎，咁佢就將佢個思想即係植入咗落去咁啦，咁跟住佢將自己個女 cyborg 化咗，咁但係個 cyborg 係人咁㗎啦，即係你分唔到嘅，即係普通人咁嘅，但佢話佢係 cyborg 嚟嘅，所以佢幾萬年都唔死嘅，咁就同嗰個女即係有一腿嘅、那個男主角，但後尾又唔知點解嗰個女變得返人㗎喎，你睇其可能後尾勇者王呢都有幾多嘢喺呢度抄出嚟都唔出奇呀， 變返做人㗎喎， 你留意呀，其實阿天海湖呢你睇下佢唔係穿平時啲衫嘅啫，就係穿呢啲衫㗎， 哦，系佢啲古装咁嘅嘢， 系啦，同埋唔好唔记得，仲有另一个角色对应嘅就系、是、呢个小海王子、 嗯、 啊，海明一阵都会讲到嘅，一阵我哋讲星战啦 ，OK， 会讲到嘅，点解关事？因为系一阵你知嗰、那个造型又系绿色头发，直情系天海湖嗰个样嚟嘅，同佢讲 系 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即系要了解一下嘅，有少少 connection。嗱，咁呢套咁嘅《雾大陆之白鲸》就好劲嘅，咁虽然集数就好少嘅咋。咁啊，但系嗰时啊，无线就播晒，系83年无线做，系啦。咁啊，都有少数人仲好记得呢套咁嘅好特别嘅嘢，因为嗰时睇咧，大家可能唔中意啊，因为又冇机械人啦，吓， 嗯， 即系真系冇机械人噶嘛，咁就鲸鱼撞嚟撞去，但系后屘去到中段咧，因为只鲸鱼又好似死啊死，跟住佢又变身，即系你都知啊，重生嘅更劲啊，次次都系，又变咗只战舰啊，成， 佢变咗机械咁嘅， 变咗机械啊，咁变咗机械之后就劲啊，有武器啊开始。 识射光我记得好似 系啊咁啊，佢根本就唔系正常嘅，其实做鲸鱼吓，咁啊，所以呢个就详细啊，我都唔记得啦。睇我有睇，但你问翻我啲 detail， 我都唔好记得啦。 我都有睇，但我啲印象就去晒啲木造嘅山板嗰度。 即系总之集集都有打下咁啦，咁唔系佢啲音乐啊，场面好磅礴噶。点解咧？ 同阿咪有少唔夹啊？会 咁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其实佢嗰时即系佢話呢套嘢就後尾先至再影響六神合體㗎嘛。 嗯。 即係就係話兩邊即係呢邊有個女仔啊，即係 Cyborg 啦，其實佢對面都有一個喎。 嗯。 佢話你唔知係咪好似係應該係兩姊妹嚟喎，其實係囉。咁你去到去到六神合體好似係咪又係有啲咁嘅劇情㗎、啊。 吓唔係六神合體又本身兩兄弟嚟㗎嘛。 係。但係佢仲都有條女㗎嘛，好似係咪 嗰邊啊。好似有條女，我唔記得啦。 主要佢哋話係有啲影響喎，咁我唔好清楚啦。咁 即係我都唔係好記得，即係呢個係啦，冇大師白鯨，我就記得有套乜嘢同佢睇過。咁但係點解佢咁磅礴呢？就是、因為佢原來做音樂嗰啲又係羽田健太郎，即係 Mark Cross 嗰、那個係咁啊，即係同埋都好勁嘅，其他班底個個都好勁。咁所以嗰、那個音樂你聽嗰啲佢哋嗰啲咁嘅天災嗰陣咧，就你都係啲直情好似超想要塞咁嘅嗰啲音樂，乜齊好好似真係好似喎。系嗰叮叮叮叮叮叮叮嗰啲咧，你话仲唔超想要彩呢啲大佬？你听翻嚟，哇，好劲啊吓！咁其实嗰套嘢就喺日本都算系一个legend 啦，本身系啦。咁但系香港就相信记得人好少好少好少。咁啊系 ，OK。咁但系嗰时其实有做同埋有做晒，因为集数唔多。咁啊话翻俾大家听，即系日本就系咁啦，即系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嘅暴鲸事业都本身系比较重要啦，仲系咪？咁佢哋變咗就係對呢個暴鯨或者鯨魚咧，原來佢哋都係有啲特別嘅感情啊，變咗係係咁咧，所以佢哋變咗喺日本就反而會衍生咗好多同呢、這個無比迪可以衍生出好多嘢嚇。咁又衍生出嚟嗰啲嘢咧，又好似變咗種，就變咗一啲好浪漫啊，好咩咁嘅一啲嘢啦，係啦。咁啊，唔係喺個創藝術創作上都係好啊，係啦，呢、這個冇話唔好嘅呢啲係啊。即竟然可以將一個咁老舊嘅嘢，連鬼佬都冇諗過嘅，竟然日本就變咗咁多套呢啲即係經典嘅科幻動畫啊！咁啊，係咪都值得介紹啊？俾大家 係 係咯，係啊，就係咁啦。咁至於嗰個無大陸之白鯨就我都唔知邊度可以揾到嚟睇，我都試過揾唔到。之前有㗎，但係你知而家產得幾勁㗎啦。 嗯嗯， 係冇啊，我好難揾到啊。咁反而頭先話嗰個白鯨傳說咧，都仲有某啲地方有嘅。咁但係嗰個又驚大家冇興趣喎。 嗯， 系。anyway， 咁都系介绍嘅啫，相信大家唔会太中意嘅。其实对呢个 topic， 其实一般香港人 正常系，同埋因为本身冇，就算做嗰阵时，佢哋啲人都唔会好热烈啊嘛，因为 系 呢个题材。 系啊，即系你就算 Michael Seven， 你记得都唔会记得系佢呢个打鲸鱼嘅呢一辑啦。 吓， 系咯。咁但系呢一辑我又反而仲记得多过佢第啲嘅。记得系啊，我觉得呢辑好啲添啊，系 冇咁大压力啊， 系啊，反而好啲嘅，但系唔知啊，唉，是但啦， 唔系平时嗰啲唱歌唱到射晒光嗰啲啊，反而咩啊， 中意睇嗰啲。O、okay, K， 好，咁算介绍完噶啦，系嘛？有冇嘢补充？ 唔系差唔多，其实系啊，即系唔系话咁多人都睇嘢，如果中意啊， 咁咪有少量嗰啲咁嘅介绍片嘅，咁大家可以翻我哋我哋群组睇下啦。O K， 即系关于嗰个头先无大陆之白鲸嗰啲啊。不唔知跌咗去邊啊！我唔包保啊，唔知好低啊跌到啊，因為禮拜頭貼㗎啦。OK， 有興趣就睇下啦。OK， 冇興趣冇辦法啦，係啊，因為真係啲好冷門嘅嘢。好啦，咁啊，其他嘢我未睇到嘅，其實應該有一套咪有套新劇叫做《眾神天堂》叫 Olympus 嘅咧，但我就因為睇嗰陣就唔知到底係嗰度窒啊，定我嘅機慢啊。OK， 就睇咗跌都頂唔順啦，係啊，唔係套劇頂唔順，即係窒到頂唔順嗰啲。咁就係開頭見到少少就有條友就打咗隻獨眼巨人咁嘅啫， 嗯， 咪即係獨眼巨人搞笑喎，佢隻眼喺個口裏面喎， 嚇，咁佢咪擘大個口先睇到嘢？ 係啊，我唔中意平時點睇嘢， 咁佢食嘢嗰時候睇唔到嘢喎， 啊，我食完嘢要洗眼，我唔係好中意做咩，咁啊睇開頭少少已經窒到， 係啊，佢咁佢食啲嘢要冇味先咯，如果食啲辣啊、苦啊、酸啊，因為熱到隻眼好痛啊。 我真係唔知道啊，大佬，但係佢係巨人嚟嘅 ，OK， 嗰啲特獨眼巨人係巨人嚟嘅，即係唔係人咁大，比人大好多，大幾倍嘅。咁啊唔知啊，我睇開頭就係咁多啫，咁啊有機會睇翻先同大家講，好嘛？應該係新劇嚟嘅呢套，係嘛 ？Olympus 啊，好似係咪都係 Sci-Fi 台㗎係嘛？ 應該係。 咁啊講聲俾大家有嘅啫 ，OK， 咁啊好啦，咁我入正題㗎咯，講咁耐都唔係正題啊，即係都要講下啲戲啊嘛，因為始終係咪？講戲唔得，我哋講完戲啦 ，OK， 咁咪開始講今個禮拜嘅正題啦。咁啊，算唔算叫做主題啲咧？今集嚇，即係或者專題少少咧，就講星戰啦，開始好嘛？ 嗯， 好，咁啊講星戰啊，當然係講翻最舊嘅正傳啦。我不嬲都話要睇、要知、要查、要學，就係 origin 嚟嘅啫，最緊要嚇，其他嗰啲可以不理嘅 ，OK 嚇。前傳啊，直情最好洗咗佢添啦 ，OK 嚇。 啲印象好差，睇完 咗。好差，係啦。好啦，咁到底呢個星戰啊，係一個咩回事嚟㗎？點解會有星戰呢樣嘢㗎？咁當然係要多謝呢個叫做佐治路卡斯啦。咁曾幾何時呢、這個 George Lucas 都係我偶像嚟嘅。即係如果你以當時嚟講，佢的確係好 好有遠見，好犀利，係啊 ，OK， 即係嗰時都未有話可以拍套戲，跟住就賣玩具可以仲賺錢多過套戲嘅，真係佢真係犀利喎，真係 錯啊呢個先河啊， 真係唔講得少，冇錯，佢的確係一個好有前瞻性嘅一個生意人， 係嗰陣時啊， 但係佢好嘅導演咧，咁而家睇翻轉頭，我開始有啲疑問啦 ，OK。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製作人，或者咁講應該講係咪， 係都係嘅。 係啦，佢自己親自執到呢，我係有疑問嘅，今次今日係 ,ok? 佢都係做返後面嗰個舵手嘅好啲。係咪佢唔好舵手啊，佢做嗰個老闆你應該講係咪， 係管住錢啊。 係啦係啦，即係啲策略點樣做 ok 嘅，佢係幾犀利嘅，真係真係好犀利。因為跟住憑住佢後來再創嘅，即係唔係話你唔好以為 Star 喎搵錢喎。其實是他再創那個 Industrial Lighting Magic 那個專做後期製作那個才厲害，即是你現在幾乎沒有一套荷里活片不用後期做特技，是不 是是廢了一間公司之後做的那些東 西，你文藝片有時都要執執的，可能我後面的景那些，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有很多都是整些特效那些東西， 就算不要特效，你 Gatsby 那些你不是整個搭曬整間屋的，是不是，那你有 些都是整下去的， 都要整的，是不是，我套戲不是科幻，不是特技啊，但我都有 好多好多套戲而家多時都要整啊，條街都要整啊， 冇錯啦，文藝片都要後期製作啊，大佬咁話佢真係呢度先賺錢，大佬真係勁，真係勁，咁啊係好嘢嘅，咁我唔能夠否認佐治盧卡斯係有佢嘅一套，咁同埋佢去諗嘢呢，的確都係真係都幾與眾不同，如果唔係都唔會度到有呢個星球大戰呢個咁正嘅嘢出嚟，咁啊。的確要多謝佢先有星戰，咁但係當然呢，佢最初諗出嚟嘅星戰呢同後尾拍出嚟嘅其實都幾唔同嘅，相信如果係根據佢原本概念嘅星戰拍出嚟應該係唔好睇嘅，咁當然佢又改稿，我都唔知佢改咗幾多次，因為我曾經啱先再去查一下到底佢其實改咗幾多次，我都唔知佢改咗幾多次，多到呢好多好多，成你睇返佢個第一稿呢直情唔係講呢啲嘢嘅，可以講，咁後尾先越改越似而家我哋見到個電影版啦，咁因為佢就沿用咗黑澤明嘅呢、這個Hidden Fortress 啊，即係呢個係咪應該係叫做隱寨三惡人啊，係咪應該本來叫做係 咪 係咪隱寨三惡人啊嘛，即係早幾年都係阿長澤正美都有翻做過， 係 係啊，咁而嗰套古仔係咩嚟嘅呢，就是、當然係古裝片啦，日本係咪，咁其實就講兩個農夫，即係當然首先就有一個城嘅公主就即係俾人捉咗先嘅，咁嗰兩個農夫呢就去搵一啲武士呢就嘗試去營救公主，咦咁熟口面嘅，咁其實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沙窩嘅後來出咗街嘅版本嘅一個即係戲房嚟嘅，甚至可以講 係 係啦，即係如果而家網絡23條係即係呢個通過呢，咁係咪沙窩都要俾佢告呢，喂即係沙窩本身原來都係個二次創作嚟㗎，但覺得咁勁都嘛 ,ok? 好咁好啦，咁其實佢之前寫嗰陣呢就完全唔係咁嘅，怪都好緊要嘅，咁甚至乎有啲角色你都唔信㗎，就係、是、包括呢、這個Han Solo本身囉，本來就係一隻怪獸嚟㗎，唔係一個型男嚟㗎喎，即係你可以話 Han Solo 同阿 Chewbacca 本來係一隻嘢嘅，即係後尾先 split 開咗有一個人一隻星星嘅啫 ，OK？ 咁如果初初嗰隻怪咧，仲怪啲嘅，即係唔係星星添，係一隻綠色有腮嘅嘢嚟嘅 ，OK？ 咁就疑似係，即係佢又唔似嘅一個樣，即係其實類你當佢會唔會都係好似啲渣渣兵嗰啲咁嘅族嗰啲咁啊？你當即係可能都會唔會都係水底人啊之類嘅？因為如果唔係唔會有。 定俾佢懟冧嗰只啊，其實似。 俾佢懟冧嗰只，哦唔係咁嘅，唔係嗰個樣嘅， 唔係嗰個樣 子。你講喺酒吧俾佢懟冧嗰個啊？ 係啊，因為綠色 嗰個。唔係嗰個樣嘅，唔係嗰個樣子。咁總之就唔使理佢啦，我估似黑狐妖啊，其實。咁但係唔係後屘就改咗啦，又嚇變咗做阿 Chewbacca 同阿 Han Solo 係兩樣嘢啦 ，OK？ 咁阿 Chewbacca 係咩嚟嘅？仲有 Chewbacca 根本就係阿 Indiana Jones， 唔係 Indiana 係只狗嚟嘅。 係，都似狗啊，其實佢。 Indiana 咧其實就係、是。佐治盧卡斯隻狗嘛，咁所以佢後尾去到呢個奪寶奇兵嗰陣，佢就索性將個主角嗱唔係啊，其實套戲入面有講㗎，話 即係話 Dr. Jones 點解叫 Indiana 就係因為屋企只狗㗎嘛，佢都喺入面都係咁講㗎喎。 哦，有有啊，係啊， 佢佢嗰集咪鬧話佢老豆嘛，點解將自己個仔個名仲改咗只狗個名嘛？佢話 佢係第三集嚟 㗎。係啊，佢有咁講過㗎，佢話佢阿新好立你老豆， 係 屋企只狗就叫 Indiana， 點解將佢直情咁講㗎嘛？套戲入面都講咗一次啊。 嗯， 咁原來根本早喺呢個沙窩嗰陣咧，已經隻狗已經好緊要，但佢就唔係叫燕，冇用啲燕咧呢個名。咁就係佢揸車嗰陣咧，嗰隻狗永遠就坐喺佢隔離嘅，就好似嗰個 co-pilot 咁樣，即係好似個副機師咁嘅。咁所以佢就諗到，就不如整隻咁嘅長毛怪嚇，就坐喺佢隔離咁樣啊。OK， 佢自己講噶，唔係我講噶。OK， 咁啊，你聽落係咪都幾抵死啊？ 嗯， 其實佢都係借一啲身邊好多嘅，即係佢自己身邊有啲嘢，咁就借落去嘅啫。其實咁啊，唔係其實咩奇怪嘅 ，OK 嚇。咁你竟然原本就唔係長毛怪，原本係一體嘅。啊 ，Han Solo，Han Solo 就一隻本身就一隻怪，嚇同阿 Chewbacca 一體嘅，一隻怪就係綠色有腮，咁啊冇啦，後屘又改咗啦嚇。咁啊，甚至乎呢個主角咧又改為係女仔啊， 係。 啊、都有啊，咁啊，甚至乎阿 Luke 唔係叫做阿 Skywalker 啦，初初係叫 Starkiller 啦。 嗯， 咁啊呢個就我諗就打機嗰班人就唔知嘅 ，OK。 哦，但係介紹只 game 個人物啊 ，Starkiller 嗰陣時佢哋有講喎， 打機嗰陣個機唔會講噶嘛。 係啊，但係佢哋反而就係知道只 game 咯。 即係比較知啦，因為 game 入邊係有一個人物叫 Starkiller 啦，就係嗰、那個。阿 Darth Vader 七武士个徒弟，后尾就改邪归正，搞个反抗军添啦，甚至乎系嘛？ 吓，咁佢打只 game 都有得即系 good ending 或 bad ending， 系有唔同 ending， 但唔好理啊，嗱，唔好搞乱啦，呢啲冇喺正史度发生过噶 ，OK？ 而家话喺唔承认嘅呢、這个故事 ，OK？ 咁佢又出咗两集嘅一只 game 叫咩《星球大战：原力释放》咧，佢 冇用嘅，因为而家就算 Battle Fun 咧，佢哋而家都系承认近排嗰集，因为近排嗰集咧系直接食呢套戏嘅，就系讲翻佢而家嗰个新个咁嘅扎古星啊，沙漠星球点解会后屘跌晒啲船啊？嗰场战役啊嘛， 嗯， 即系就系嗰年搞乜啊嘛，即系就系呢个 Return of Jedi 嗰年里边发生嘅嘢。咁佢就系承认呢个版本，因为呢个版本成日为呢套戏而写噶嘛。之前嘅 Battle Fun 都冇發生過啊！啲故仔 ，OK， 即基本上之前所有嘢都冇發生過咁滯噶啦 ，OK， 嚇唔理你。 係，我主角我 Starkiller 就反手劍揸雙劍啊，最 係冇錯。咁但係其實佢都係點解叫 Starkiller 都係 salute 翻就係早期嗰陣原來 Skywalker 就叫 Starkiller 啊嘛。咁好啦，咁啊今點解佢要洗咗佢咧？因為今次喺新嘅第七集咧，這個嘅 又出現啊呢、這個名 又呢、這個名又出現啦。咁啊邊位阿聲叫做？沙丘人唔係人嚟嘅，沙丘人就係最新嘅死亡星後繼武器啊，犀利啊！就係嗰個武器啊，即係嗰成個星球咁嘅武器，可以毀滅成個太陽系嘅，一個武器就係叫做沙丘人，係一個武器嘅名嚟嘅。咁啊，估計就係同嗰個冰雪星球有關，定係甚至乎係咪個冰雪星球係偽裝嘅？咁啊唔清楚啦，係。即係佢咪改造咗嗰個星球，變成一個即係一個好似 Death Star 咁樣，我唔知啊，唔知道啊 ，OK？ 咁、 嗯、 你第一隻喺畫頭就係見到有啲紅光，相信就係嗰個武器發動嘅時候嘅狀況。係係啦，咁但係都唔知道，大家都未知估嘅啫 ，OK？ 即係估係個即係肯定同個星球有關嘅、嗯，但係做乜就唔知估嘅啫。有人話係咪個星球爆開，其實就係裏面就係嗰嚿嘢，又係咁估過，係。OK， 咁啊，所以呢個 Starkiller 呢個第一樣嘢就大家要理解翻就係、是、原本就係、是、Skywalker 之前就叫 Starkiller 啊 ，OK， 今次又 salute 翻啦 ，OK， 咁今次就 salute 咗好多嘢嘅喎，咁我咁跳講少少就係大家留意一下今次嗰架新嘅 X-wing 咧叫做 T70 啦嚇， 係舊嗰架好似我睇佢資料上係咪65好似 我 見到係 T65， 總之呢隻係 T70。 系啊，呢只新嘅 T70。 你立下眼就差唔几嘅啫，系咪？咪 X-wing 一架，系咪？咁但系唔系你就算睇下 LEGO 嗰架，你真系时代广场睇下，虽然黑色吓，大家唔好成日留意住阿古天乐个人咁先啦，你留喺后边留意。 唔系啲人好少可睇啲机设嘅，都唔知咪又系咁样。即系等于白冰，如果正常唔系话好中意嗰啲，咁佢就正常边套戏白冰，我唔知道就系知道白色嘅个冰 咯，系嘛？ 系啊。 哦， 咁啊，你睇啲 X wing 咩样咯？咪又系架飞机咁，就连 X wing 都唔知啦， 有啲白冰冰喺度啊。 系啊， 咁啊好啦，咁到底呢个新嘅 T70 系唔同咗啲乜嘢咧？咁啊，唔同在咧， 佢就唔係四個桶型嘅引擎嘅，佢係上下兩個半圓咁樣合埋嘅。咁同埋咧，佢兩隻翼合埋，唔係咁上下合埋喎，佢係一隻前一隻後，即合埋咗變翻一隻翼嘅。係啦， 係啊。咁近時係搭埋算噶嘛？ 係啦，呢、這個設計點樣嚟嘅咧？咁其實根本就係舊嘅 Star Wars 咧，就係原裝嘅 X-wing 嘅設計嚟嘅。但後屘拍戲嗰陣先改成後屘個樣，咁原裝設計就係、是、當然係嗰時嘅 concept artist 啦 ，artist 啦， 啊啲圖嗰啲見到係 啦，呢個 Ralph McQuarrie 嗰時嘅圖，嗰時咧你會見過有一幅咧就有架有個 TIE Fighter 追住架 X-wing 嗰度射，嗱嗰幅圖咧係真係喺電影入面有重現過呢個畫面喎，如果大家記得。即係真實嘅模型都見過呢一個狀況喎，就後邊架 TIE Fighter 喺度射啊，前面有 X-wing 飛嘅，後邊個背景就有死亡星嗰啲一嚿嗰啲好似城市咁嘅嘢咁喺度飛緊。咁嗰幅嘢淨係畫翻似咁樣嘅，咁啊當然應該話嗰幅嗰、那個，即係話嗰個特攝樣係重現翻呢幅畫。咁嗰幅畫裏邊嗰個 X-wing 就唔係正常嘅，就係、是、呢個樣啦，就係、是、T-70 呢個樣嘅，係啦。所以呢其實 T-70 就係salute翻當年最早嘅設計，反而。咁所以今次咧，佢哋話原來有勁多嘅 design 咧，原來都係嚟自當年一啲廢棄咗或者改咗嘅原稿啊。咁佢哋話嗰隻新白兵其實原來都有好多 detail 位咧，原來都嚟自嗰時原稿嘅白兵喎。係啊。 嗯。 咁甚至乎咧，呢隻BB 八啊，係嘛？ 係。 係 BB 八咧，即係嗰個波嗰、那個啦，波咁啊，有 outer detail 頭啊。佢話最早嗰陣嘅 outer detail 咧，竟然係冇手冇腳嘅。即係嗰時佢畫過 成個垃圾桶咁樣啫。 係啦，佢畫過一稿咧，個 Outer Detail 咧係一個好似粒，好似粒好似粒藥丸咁啊！即係藥丸嗰啲膠囊藥丸啊。 係。 就個頂係圓嘅，跟住中間一碌，跟住咧個底都係圓嘅喎。咁個底個圓咧，原來係好似個波碌得嘅喎。 哦。 係啦，咁原來係曾經都有一個咁嘅設計，咁今次當然就改咗啦，咁就成個一個波啦。OK。 係吸個頭啊，就算啦。 有人話佢係咪抄阿哈魯？唔係，但係都唔奇喎，我係都唔奇喎，有咩出奇啫？今時今日幾多鬼佬睇過日本動畫？ 嗯， 幾乎冇睇過先奇啦，嚇， 正常 啊，有咩出奇啫？係嘛？因為前傳都勁多嗰啲變形機啊，啲咁嘅 concept， 你唔好同我講你冇睇過日本動畫抄啊，一定係，一定抄咗嚇。OK， 咁但係佢就散咗，就受咗翻當年嘅一啲即係 rough 嘅一啲嘅設計啊。攞翻落嚟，今次玩咁啊，到底仲有啲咩咧？就未知，因為而家一暫時見到都仲係未見曬。咁甚至乎咧，你可以喺啲某一啲畫面啊，即係佢度咪有閱兵嘅，有一度咪有冰雪雪人閱兵啊。咁如果你 capture 咗嗰幅好影好闊嗰幅圖咧，竟然係見到有呢個 AT-AT 嘅，即係我哋嗰時叫嘅陀型坦克嘅喎。 係 喺、個沙漠度攏低嗰啲就直情有陀型坦克啦，嗰啲就直情係原裝陀型坦克，即係話有唔同樣嘅陀型坦克，新樣嘅。咁到咧， 即改咗啲啊！ 系啦，咁到啲新，但系因為而家睇唔清楚嘛，全部都係立一立咁樣，即係嗰個畫面又喐緊咁，好都幾朦嘅。咁到時就睇啦，應該仲有好多機設咧，我哋未見到嘅。咁可能之後仲可以畫到好多咧，係散落翻當年嘅一啲設計啦。咁佢就阿 J.J. Abrams 就講明係咁嘅，今次個出發點係啦。咁好多嘢都散落翻啦，即係個 Star Killer 呢個名啊 ，X-wing 嘅設計啊咁樣，咁所以。咁當然都係嘅，因為機設當然好緊要嘅，係對 Star Wars 嚟講。咁啊，前傳最失敗就係嗰啲機設啊嘛。 哦，完全唔係一樣嘢嚟 嘅。係啦，咁變咗你Ralph McQuarrie 嗰啲其實變咗佢即係有啲廢棄咗啲稿咧，即係最適宜就攞翻出嚟用啊嘛，因為你咪當新咯。因為反正你未見過嘅，即係如果對一般觀眾嚟講係嘛。咁的確呢個 X-wing 睇起上有時好似先進啲嘅喎，你睇我感覺又，即係個樣啊係嘛？ 唔係對翼靚啲喎，咁樣 係咯係咯，即係佢咁整，佢話呢架係新啲嘅 X-wing， 你又都 OK 係咪？ 係 可信啦，係咪？係咯，咁所以就 OK 嘅，攞翻出嚟用絕對係有價值同埋有 point 係啦。咁啊呢個要話俾大家聽嘅。咁其實呢個 Ralph McQuarrie 又唔止同佢設計過 Star Wars 嘅，其實當年好幾套嘢嗰啲機咧都係設計嘅，包括呢個太空堡壘卡拉迪加啦，同埋呢個25世紀宇宙戰爭即係Bud Roger 啊，係嘛？ 嗯， 嗰啲機原來都係佢設計嘅，你抵唔抵死啊？ 係， 唔怪得咁鬼似咧。我哋嗰時仲話，抄星戰唔係抄，原來直情係佢設計嘅。原來係啊，即係大家記得卡拉迪加裏面嗰架 Y 爬係三隻翼噶嘛？ 係， 咁你咪覺得車人哋四隻，你係三隻，唔係人哋嘅，原來都係佢，原來都係佢， 都係 佢嘅原來。OK， 係啊，咁Bud Roger 嗰架機咧就有啲似雪地打陀型坦克嗰啲嘅。 即係兩邊 嘅塊咁樣嗰啲， 係啊，似嗰啲嘅，係個樣係咁，所以你睇咧都係有啲好星戰嘅影子。哦，原來唔係抄，原來大家都係揾佢設計嘅。OK， 咪搞翻清楚。咁啊，佢哋鬼佬就唔會特別叫做機械設計啊，佢哋叫做 concept artist 啦，或者 visualizer 咁啦，係啦。因為嗰時阿佐治魯卡斯咧寫完嗰扎咁嘅稿咧，睇到嗰啲電影嗰啲人一頭霧水啊！你黐線咁，唔知寫乜嘅就係話。咁所以佢就揾咗呢個 Ralph 咧，就係幫佢畫一堆咁嘅圖。哦，畫咗出嚟咧，咁又唔同啦，咁我又 get 到啦，咁樣。 哦，冇乜幻想力喎、 啊。咪即係難少少，因為講真，佢啲嘢真係怪。 你咁寫，你好難諗個樣係點啊？ 即係你咁寫出嚟，你諗佢覺得好肉酸嘅。 係啊，你咁講，我諗唔到緊佢去到邊咁樣啫。 係啦，即係咪一個垃圾桶咁咯？咁有咩好睇？ 係啊，佢諗起嗰啲現成有嗰啲嘢。 係啦，咁你畫咗出嚟，哦哦，原來係咁咁樣。咁當然呢個 C3PO 啊，仲神奇啦 ！C3PO 點解係一個金色嘅機械？佢其實佢唔係形容佢係金，所以話係銅色嚟嘅。佢話係，不過整咗出嚟，當然就周大福 feel 咗好多係。咁啊，點解會係咁嘅咧？咁如果大家就留意翻，就原來係嚟自呢個嘅 Metropolis 裏面嗰個女機械人啊， 係 就係一個呢、這個黑白片嚟喎，唔係你睇翻佢有啲上咗色嘅 poster 咧，嗰只機械係金色嘅，或者銅色啊，應該咁講，係黃銅色啊。咁、就係咁嚟嘅，咁甚至乎最初嗰陣 CPU 係女人嚟嘅，即係直接 直 入 嚟， 係啊， 移植咗， 咁你先改咗做咁樣啊，係啊，係啊，係咁佢都講明點解佢個設計要好似咁懷舊式嘅，根本就係完全係因為呢個 Metropolis 嗰個女機人。咁啊，你特別留意佢最似個位喺邊咧？就係、是、個頭咧，即係你個頭啊，佢咪有一條邊咁嘅格格咁樣嘅喺個頭頂度咧、 嗯。 你睇翻嗰只 Metropolis 嗰只女機人就係咁。同埋都係有粒嘢㗎喺個頭頂，你留意一下，其實有返曬嗰啲嘢。咁啊，其實佢就當然啦，阿佐治魯卡斯就非常嘅聰明嘅，即係其實星球大戰講穿咗係咩嚟嘅呢？嗱，呢個就好多研究星戰嘅人都唔知咩都冇諗過嘅，即係佢成日研究埋啲好多好神秘嘅嘢㗎，喺啲咩 Thousand Face Heroes 嗰啲咁啊，諗嗰啲。其實你要研究沙窩，最緊要就知道佢係咩嚟。其實 Star Wars 只不過係佐治魯卡斯嘅一個將佢鍾意嘅所有嘢集於一體呀嘅一個嘢。咁佢鍾意啲乜咁當然好多嘅。咁菲爾哥頓其中一個好鍾意嘅嘢啦。原先佢本來就係為咗拍菲爾哥頓，結果落搞唔成啦啲版權，咁既然係咁，不如我自己創造一個新嘅一個 Space Opera 出嚟啦，既然我攞唔到嗰個拍，咁結果就搞咗 Star Wars 嘛。咁其實 Star Wars 就係佢自己最鍾意嘅戲入面嘅情節呢集於一體。即係好似上次啊張寶仔，我咪話，咦呢條橋咪 Star Wars 咩橋啊？條橋就係將所有嘢集於一體啊！咁張寶仔當然就係將咩咧？就係將所有唔好睇嘅無線劇集於一體啊嘛。係咁啊，即係更加唔好睇啊！對，咁佢又唔醒啦，所以老師係將電影啊，眾電影入面最好睇嘅嘢集於一體嘛，包括牛仔片日本嘅武士片啊，古裝武俠武士片啦、啊。武士片啦，佢叫做吓，咁啊，仲有好多嘅，海盗啊， 系 吓，即系总之当时即系最正嗰啲啊，咁仲有好多啊，即系总之你谂得到嘅嘢，佢都系摆落去嘅吓。后屘去到前传，甚至乎有玩个分墟，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得出边一幕啊？ 嗯， 大家谂下吓。咁其实你好简单嘅啫，你Han Solo 本身咪就牛仔嗰、那个嗰段咯，系咪？即系似牛仔啊嘛， 系。 系咯， 有黑帮咯、 啊，都有噶，其实都有少少噶，系啲教父添噶， 系跟住 教父就厚啲啦，去到 Jabba the Hutt 出场嗰度咪有少少， 系 咁，但系 Jabba the Hutt 佢度拱佢哋落去嗰个沙怪嗰度喂佢嗰度，其实嗰度系 咪有个弹板咯，咪似海盗嗰啲吓， 跟住打剑咁嗰啲，其实佢就系好聪明咁将所有最精彩嘅电影情节咧，佢用一个新嘅世界观去包装咗之后咧，有翻晒。哇！咁如果一套戲裏面又可以睇到牛仔片嗰啲精彩，又可以睇到海盜片嗰種嘅激情，係嘛？哇！跟住又有好多喎，你諗到都可以擠落去喎，集有啲唔同嘅元素喎，係咪啊？ 最緊要係去揾咗落去，你唔覺咁樣。 你又唔覺噶喎，係啦。嗱， 咁先得咯。如果你好但有啲無線嗰啲夾硬插落去， 得啦。你睇一陣覺唔得嘅。咁嗱，我一咁講，大家就覺啦，係嘛？唔講你唔覺㗎。咁當然冇視片啊，一定有啦，佢打劍嗰啲啦。咁亦都有呢個王子公主要打低魔王啊，呢個主線咧故事添啦，係嘛？好多嘅，所以你諗得到啊，有仲有呢個德軍同聯軍之間嘅二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嗰啲 嗰啲場面啦，嗰啲 dog fight 啫。 係啊， 即係你 有空戰啊嘛，因為 冇錯 ，dog fight 呢樣嘢就係呢套戲咧就好特別嘅，因為以前嗰啲 dog fight 就拍唔冇拍得咁過癮嘅，佢就真係將嗰啲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嗰啲紀錄片翻睇一次咧，照跟翻嚟拍啊。 係，本身有機尾喺度追住嗰啲。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變咗呢套戲咧，其實係集合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於一身啦，係嘛？咁佢又將一啲嘢 band 埋一齊啦，即係例如你匹武士本身就係一個日本武士頭盔加德軍頭盔，咁你都唔知點解可以撈得埋一齊，依佢又得喎，你又真係吹佢唔漲啊！咁本身佢亦都係一個真係一個黑武士啦，即係亦都係嗰種中古啊，佢乜都有啲咁樣撈咗落去。咁到底佢嗰啲劍係嗰啲中古嗰啲鬼佬嗰啲劍啊，嗰種打法啦、啊，定係日本劍道啊？咁佢有兩樣都撈埋一齊嘅。咁當然我覺得去到前傳變咗玩到獨孤九劍就真係離譜一啲啊！嗰個啲咁搭 啊！阿 Yoda 變咗獨孤九劍喎、啊，當劍勢咁樣又平喎。同第二集嗰陣時，前第二集同阿 Kanduku 打到， 冇錯。阿 Kanduku 嗰啲咧就似係西洋劍啦、啊，劍擊 係。 咁啊，好唔同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咧，即係佢冇所謂嘅諗都擺落去嗱，其實前傳咧最明顯一段咧就係第一集嗰陣嗰個即係嗰個賽車啊，即係嗰、那個即係黑武士同細路仔咪去玩賽車嘅。賽車點解唔係一架方程式咁嘅樣，而係揾兩個引擎拖住個佢個機艙嘅咧？其實嗰一段戲就係分開啊嘛。 係 嗱，唔係好多人睇得出嘅。真係唔係好多人睇得出嘅。咁、我而家話俾你聽，嗰段戲就係分開嘅。OK， 嗱，咁呢個已經喺前傳未發揮得最好喎。其實佢第二、第三就冇乜㗎，即係冇走呢啲嘢㗎，即係冇咗啲第二啲戲嗰啲冇咁多㗎，好少㗎。係咯。咁我朋友都話，咁第一集唔止嘅，佢話喺海底嗰段又俾怪魚追佢，其實都有啲海底二萬里嗰啲咁嘅嘢嘅。即係總之都係有啲第二啲戲嗰啲元素嘅，即係前傳嘅第一集。咁所以前傳第一集反而好睇啲咯。反而好睇啲、 我係唔中意最尾嘅。 第二三集就比較原創嘅啲嘢，咁啊就麻麻地啦，係啦，就冇咗啲其他嗰啲戲嗰種蓬勃啊，或者人哋套戲裏面嗰啲嘢去擺落去咧，即係其實都係二次創作嚟嘅啫。你諗真啦，呢啲係嘛？嚇，即係 我第一集嗰陣時前傳係最衰係渣打兵嘅入喺度。 哦，呢、這個當然係啦。咁呢、這個當然呢個有另一個 agenda 嘅，因為其實成個前傳三部曲咧都係佐治魯卡斯想。demonstrate 佢哋公司有幾勁嘅即係電腦特效嘛，咁渣渣兵本身就係佢嗰時好想去即係去示範一樣嘢，就係叫 digital character， 因為你都記得嗰時係未有 Caesar 未有 King Kong 㗎， 係 未有呢啲嘢㗎，咁佢就嘗試去做啊 digital character，OK、okay? 啊，咁就但係第一集嘅 digital character 係得啊 Mini 係啊渣渣兵同埋嗰啲族人啦，因為嗰時嘅 Yoda 都仲用翻木偶嘅第一集， 係第一集係啊 木偶啊，所以正啲嘅喎，係啊第二三集就變埋公仔。咁啊，變咗佢就太過想去將個戲咧搞到變到好似佢公司嘅一個 catalog。 有少少，其實佢好似係咁掃技術俾佢啫。 冇錯，其實唔係拍俾我哋睇啊，拍俾第啲即係第啲人拍戲咧。嗱，我有咩料啊？嗱，我又整咗呢個啦，整咗呢個咁喂，大佬，我啲觀眾嘅入場都睇到戲啫，大佬。咁後屘佢仲可以犀利到係乜都唔需要啦，幾個演員就喺藍幕面前做戲都得㗎啦，咁樣。咁就完全係咁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佢成個目的就係去想話俾你知佢啲特技可以做到咁樣 ，OK？ 就唔係想拍到好戲嘅其實。 嗯， 冇錯啦。咁所以就變咗差少少啦，係啦，累到阿 Letter Promen 拍完三套前傳，直情爭啲可以唔使撈啊。 嗯。 之後啲人話驚咗，唔敢再揾佢拍戲啊，知唔知？ 係黑武士冇乜嘢撈嘅之後。 黑武士就不嬲都好黑㗎啦，咁佢又叫做有啲細片嘅，之後都有幾套 jumper 嘅，咁但係 Letter Portman 明明之前都唔錯㗎嘛，我都覺得佢天才 係佢呢度係變咗啲人覺得唔識做戲啊，大家 嘩幾慘啊，佢咪走咗去讀書囉嗰排，係啊都冇嘢做啊，咁佢讀完之後尾先爭取返啲即係啲角色，即係表現下自己，後尾先響返朵㗎嘛，你諗下前傳幾正呢，喺電影圈入面個朵， 嗯 係啊，雖然佢票房啊唔差㗎喎， 哦，咁實係啊，本身啲 fans 好威喎，係啊，但其實 即係等於一定要睇下咁啫，你即係點樣衰咯？ 喺電影圈入面前傳係幾臭㗎嗰朵， 嗯， 係啊，你搞到個女主角爭啲冇得撈啊！你諗下幾大鑊？ 嗯， 咁啊咁啦，咁就不過前傳我就勸大家抹咗佢啦，因為其實都幾 conflict 嘅，有好多嘢都同 即係同阿正傳啦，我而家叫即係原裝嗰個姓陸係叫正傳啦，因為而家唔係後啦，後傳嚟緊嗰七八九啊嘛，咁嗰個因為正係嘛，正傳啊，嗰叫做咩？ 係正傳係 一樣，唔係好理會嗰時正傳講嗰啲嘢咯。其實我覺得嚇，因為我 啲機械都唔跟嘅，我嗰時作 機械又唔跟啦，成個世界觀又好似又唔係好同咁啦，係啦，即係即係總之就唔係嗰個世界咁啊！大鑊到係係啦， 係佢用啲交工具同之後嗰啲唔同嗰啲 唔同係啦，佢去到第三集先鑑操，突然間出翻公主隻船咁就話愣翻啫嘛。同埋我記得好似喺《武士復仇》Return of the Jedi 裏邊，阿 Luke 好似喺阿伊沃士嗰啲個村度咧，即係佢好似臨要去決鬥之前，佢好似問過公主咧，話佢細個見過阿媽係點樣，跟住公主話佢阿媽好靚嘅。咦？點解前傳佢哋一出世佢阿媽已經瓜老襯？佢見過佢阿媽，佢見過佢阿媽幅相啊？ 臨死前嘅幅相。 喂，咁你幅相你俾阿 Luke 睇啊，大佬！你講到你親眼見咁，咁梗係唔係啦？好明顯嗰時係應該佢係細個係見過佢阿媽嘅，即係佢阿媽唔係話出即係生佢嗰陣已經死嘅應該。 即係唔係難產啫，死咗。 係嘅，應該。咁呢啲佢純粹佢前傳又要夾硬谷嗰段戲先咁樣嚟交代嘅啫。咁其實好多嘢嘅，你包括Obi-Wan 即係第一即係未死嗰陣啊 ，New Hope 啊，第一套沙窩嗰時啊，即係所謂第四集啦，所謂而家嘅。佢明明決鬥啊黑武士嗰陣咧，佢點樣稱呼啊黑武士嘅咧？佢叫佢阿 Darth 嘅。 嗯。 佢唔係叫 Vader 嘅。 是 公主就叫做 Vader 嘅，因为专即系个姓咁啦，乜生咁样。咁但系佢哋系两师徒嚟噶嘛 ，suppose 黑武士同阿 Obi-Wan 应该系嘛。 系啊。 咁佢就直接叫佢个名嘅，就系、是、Darth。所以咧 ，Darth 咧原本设定入边咧唔系个朵嚟嘅，即系唔系好似一个即系唔系 Darth 乜 Darth 乜咁嘅 Darth。 系，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嗰只 game 嗰个 Starkiller 系个朵嚟噶嘛。 但係個 game 入面 Star 入變咗朵係。或者即唔係即點講呢即佢 Darth Vader 係封佢做 Darth Vader 㗎嘛，即而家你一睇前傳係嘛。係。即佢黑帝封佢做 Darth Vader 㗎嘛。咁同埋所有嗰啲 Sith 嗰啲人都叫 Darth 咁 Darth 咁佢黑帝自己都叫 Darth Sidious。咁但係其實你睇呢個正傳嗰陣黑帝咪黑帝㗎佢咪直接叫做咩 ,Palpatine 啊。 嗯好似係。 比如話 Darth 乜乜咁樣嘅啫。即 Darth 根本就係一個名嚟嘅其實原本喺正傳嗰陣。係 Darth Vader 嘅名字就叫 Darth Vader。就係佢個名嚟。 係。 即但係佢後面又改曬咁樣因為咁改可能又未係唔係就係前傳嘅後面中間啲小說都係咁改㗎。咁但係總之就有好多嘢呢就咁啦 ,ok? 就同佢原本嘅出發嗰陣啲嘢已經係又唔同咗。咁其實佢都冇將佢合理返嘅講真。 唔緊要啊呢啲。佢反而揀要強行合理就變咗我心定志啊。 係。唔係佢唔係冇強行㗎佢而家都成日搵啲 CG 呢抹走嗰啲正傳啲嘢 key 返嗰個粉腸落去㗎大佬即係嗰個。 我又係我唔知佢係咁出咗啲即係啲 remix 版佢係咁解特技呢佢係咁整返啲壞嘢落去。 係呀改到大家發火為止㗎嘛。 係。唔係佢見到我畫面空嗰陣又加啲白冰啊！見到嗰個畫面空嗰陣又加啲背景落去啊！大佬， 加到周圍都係人， 係咯，將佢逼爆佢為止，個畫面要好多特技啊嘛！聽到， 係好多特技，黐咗啊！大佬，咁樣啊嘛，咁好啦，咁今次就終於逆手啦，就睇下 JJ Abrams 搞成點啦。咁啊，我哋覺得都唔衰得去邊㗎啦，即係而家去蘇花睇咗嘅嘢因為其實咧，我哋從來都唔懷疑沙窩個古仔嘅，因為其實呢啲咁嘅打嚟打去啲古仔又會有幾唔好睇咧嚇，即係真係要拍到唔好睇，真係要真係大師出動咗條路卡斯先得嘅嚇。一般人拍都好難唔好睇呢種故事，咁啊就係睇下啲場面控制得好唔好啊？咁其實就應該唔會太打係嘛？阿 J J Abrams 喺呢方面咁啊，所以就我就極大信心你今次睇呢套電影嚇。 嗯， 係啊，咁啊。仲有咩想講下？其實好多喎，講唔曬喎，係咯。頭先提過嘅呢、這個泰迪加，咁啊當年好笑就係佢又告啊沙窩又告佢咁啊，大家又話大家抄大家咁啊。咁啊當然泰迪加就唔係話佢抄泰迪加，係話係抄佢再之前嗰套戲《Silent Run》啊。大家有冇記得套咁嘅戲？有兩個機械人仔噶嘛。 嗯。 就話沙窩抄佢咁樣。所以呢啲就無從稽考啦。 好多時啲戲一變咗之後就話抄到啦，乜都話抄。 即係其實呢幾套呢已經算係喺當地即係美國自己嘅衍生嘢啦，係咪即係呢個嘅Buck Roger 又好，或者呢個 Kite 加好。當然 Buck Roger 本身係一個小說嚟嘅，咁但小說入面唔係後面拍咗個電視係咁樣㗎嘛，後面拍咗電視嗰個狀況係由沙窩，即係嗰個碌係由沙窩度抄出嚟㗎嘛。 嗯， 本來就再怪啲嘅，即係似返啲老式啲嗰種太空冒險故事嘅。咁佢因為沙窩係咁樣玩，就變咗佢改曬嗰啲機設啊，嗰啲做似返沙窩咁樣。咁而家喺定家本身就係似沙窩嘅，本身係似嘅。咁但係當然呢，佢有佢自己一套嘅嘢呢。咁其實呢啲你如果今時今日睇，你就唔覺得係抄嘅，其實都係。 喔、哦、因為你太多呢類型。 同類啫，係啦，即係係咁，咁即係唔係代表你抄高達啫，係咪？係啦。 咁一打定文星咁樣話唔係。 即係都係啲太空故事啦，係啦 ,space opera 咁啦，係一個類型嚟啦，今時今日已經變成，所以就冇啦，其實都係各自發展啦，係啦。咁好啦，咁呢個東西啊影響返日本轉頭喎、啊、即係當然日本黑澤明影響阿佐治魯卡斯啦。嗱講返先，有一度補返先，佐治魯卡斯呢有一度喺沙窩入面呢，佢一個比較明顯啲攞咗黑澤明嘅一個方式，就係嗰個過場方式。咁大家有冇留意一下呢，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睇黑澤明嘅戲呀、啊、黑澤明嘅戲呢，佢嗱你平時啲戲由一個場景灌一個場景通常係點呢，一係就怎去啦，或者影個大景啦，係咪 是試一樣 影下個街先，即係嗰啲。係啦， 又有遠望望天嘅落牌㗎嘛。 一係飛 in 嘅飛 out 係呢啲嘅啫。咁黑澤明點嘅呢，黑澤明又犀利啦，佢係用一種叫做日式嘅趟門方式，就係、是、呢成個畫面突然間褪開呀。 係向左咁又褪。 向右係啦。咁啊佐治魯卡斯就更加神奇啦，佢唔止向左唔止向右，向上向下都會。總之向唔同方向會咁樣走咗，大家睇沙窩又留意一下呢一個咁嘅過場方式呢，都係由黑澤明到嚟嘅 ,ok? 咁嗱睇下今次嘅 JJ Abrams 識唔識得玩返呢個咁嘅過場方式啦，會唔會玩返啦，因為呢個係已經變咗沙窩本身個特色之一嚟嘅，係啦，咁就係由黑澤明嘅電影度即係變出嚟嘅 ,ok? 或者抄返嚟啦，學返嚟啦 ,ok? 好啦，咁去返轉頭啦，咁沙窩咁勁呀，點會唔影響返日本啦、啊、一定有啦，係咪， 嗯。 咁最影響得最勁囉，係咪應該叫高達啦，係 都係呀。 都係呀，咁對未講高達之前講另一套先，咁大家有冇聽過光子帆船呢，應該有啲概念係咪，一隻太空帆船隻翼係即好似啲太陽能板咁㗎嘛。其實呢唔係嗰套後尾套 OVA 喎，後尾套 AVA 係西奇二戰喎。好嘢，嗰套卡通嚟嘅，但其實成個船個造型都係似返嗰個特攝版，咁特攝版就好耐㗎，就係、是、都係沙窩嗰啲年頭啦，即係都係啲即係七八年㗎嗰啲年頭啦。咁就犀利喎，導演係心作恩義喎，咁裏面又有千葉真一，又有丹波哲羅，好多人做，即係大片嚟㗎，淨係。咁佢哋話呢，其實佢哋最初想拍呢個古仔嗰陣呢，就唔係即係係咁樣嘅，係因為沙窩嘅出現，即係呢個電影計劃係早過沙窩出現已經有嘅，咁但係因為沙窩嘅出現呢，影響咗佢哋成個製作方向，後咪拍咗出嚟就變咗呢個光子帆船，咁佢就叫做 message from space 咁嘅，而家如果你搵就搵下，即係宇宙之 message 佢日文係， 嗯， 係啦，咁裏面就係好沙窩嘅，又係啲飛機又喺啲隧道裏面飛呀，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場面。咁跟住呢，佢亦都有一套電視版，就講嗰個電影版100年之後嘅世界，咁就係真田廣之做嘅。唔知大家有冇啲印象，嗰都係特攝片嚟嘅。好似阿石森章太郎都有，好似佢搞嘅淨係。就唔係講少，係呀，即係呢個就唔係玩超人嗰種，就玩啲沙窩類即係鬼佬科幻式嘅太空故事嘅。咁大家可以搵返嚟睇呀。咁嗰度叫銀河大戰呀。 系 广州道电视版，系啊，咁嗰时甚至乎咧有游戏机嘅，咁嗰个游戏机咧就竟然嗰时都有攞过嚟香港咧，就摆喺南华会都有得玩啊，咁但嗰个游戏机就有啲戆夸嘅，佢就将嗰、那个即系佢其实系播片嘅啫，咁就唔知道你控制啲乜，我都唔记得咗啦，我都唔记得我冇玩过啦，咁就其实你系要控制个机啊，唔好撞到个边系嘛，即系其实你播片个片可以左上下左右移噶嘛都，咁你可能歪得滞咪炒机咯。但其實個畫面只不過影住條片嘅啫，即係條片係套戲嗰條片嚟㗎、 哦。 即唔係遊戲機，唔係話即係電腦 generate， 嗰時嘅電腦係仲未可以做到呢啲效果㗎。 嗯。 仲係一支支棍咁樣砌嘢㗎啫，即係亞達利時代嚟㗎啫其實係。 吓。 係呀，嗰時打沙窩嗰部機呀都係一支支棍咁砌啲 即係嗰啲TIE Fighter 俾你射嘅啫。咁樣。咁啊呢套就日本叫做喺電影上面影響得最即係最犀利㗎啦，係啦。咁啊當然其他嗰啲就一定有其他影響啦，係啦。咪最好笑最好笑我聽到有人話卡邦啊。 卡邦因為佢有把鋼劍。 咁其實大家知道卡邦係幾厚㗎啦。 好耐㗎。 厚好多咪即係卡邦係再厚啲㗎嘛。 係。 咪卡邦唔係80年代嘢嚟㗎咩， 係80年代。 之後嘅嘢嚟㗎嘛。咁有人話 Star Wars 係抄佢先，好似我聽到。 吓調轉。 咁你知而家啲人㗎啦，啲細路都話。 啲時間咪喎，啲人好似啲時間好混亂㗎喎，啲人。 啲細路都話係雙星抄雙轉㗎啦。 佢嗰個年代見到嗰啲位置，跟住佢又話我都係寫正㗎嘛。 元祖高達係抄根音色㗎嘛，佢哋話。 吓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出現啦。 咁唔知佢哋咩事啦，係啦，佢話係啦，佢話唔係嗰個話咩嘛，話其實啲 Star Wars 嗰啲特技咪抄日本仔啲特攝片，佢話。嗱即係第一呢，呢啲搵模型嚟拍，即係做 miniature 呢樣嘢呢，最先都係鬼佬做先嘅。就算搵個人穿件 suit, 呢種拍法都係鬼佬做先嘅。其實即係袁谷英二地 pick up 咗呢個方式，再喺日本發揚光大嘅啫 ,ok? 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即係用 miniature 嚟拍嘢啊，呢啲咁嘅方式原先都係鬼佬發明，所以完全冇可能係抄日本仔嘅 ,ok? 咁仲有呢 ,Star Wars 佢就自己發明咗一種新嘅方式嚟拍呢種，即係本來鬼佬拍嗰個方式真係同日本仔嗰個方式係一樣嘅，即係都係整咗啲嘢就個鏡頭即係你咪喐囉，啲咪搵啲嘢吊住啲嘢飛囉，係咪你睇以前飛入哥頓都係咁，即係好假㗎嘛。咁點解 Star Wars 拍咗出嚟咁唔同呢，就佢哋發明咗個新嘅方法，就係用電腦啊嚟控制個鏡頭喐，即係個機其實唔識喐嘅。 嗯。 個機其實就咁動咗喺度唔識喐嘅，佢喐個鏡頭嚟整到好似係架飛機喐。 嗯。 即係唔知大家明唔明啦。咁跟住就用引入呢個藍幕嘅方式，咁就 key 返啲背景上去。咁佢可以就好 key 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即係你個背景可以 key 唔同嘅嘢 ,key 唔同嘅機咁，咁就可以成個畫面好多啲機飛嚟飛去。咁佢係咁樣拍出嚟，即係已經係有一種合成嘅技術。咁呢個技術當時嚟講係最新嘅。 係。 即係藍幕技術，我唔敢講係咪佢第一個用，但係都係好前㗎啦。咁所以呢個絕對就唔係日本特攝片嘅拍法嚟嘅，因為日本特攝片一般係唔會用藍幕嘅。 嗯。 係啦。即係你都係現場整咗堆嘢咁拍嘅啫嘛。即係喺個台面係咪整晒啲天啲雲啲大廈咁樣一個場景係咪咪跳個超人上去打囉，冇藍幕㗎。即 係佢。我嗰時已經用藍幕。 咩 咪我嗰時已經用藍幕佢嗰度。 咪星戰囉。 係。 星戰用藍幕，星戰真係用藍幕啦。 嗯。 係咪佢嗰時好似真係藍㗎喎，佢最初真係藍色㗎喎。後尾先唔知點解轉咗用綠色㗎啫。 哦，係而家好似綠色嗰邊。 最初嘅真係藍色㗎喎，係啊。 跟住係藍色㗎好似。 係啊，最初囉。咁當然嗰時所謂嘅電腦都相當嘅原始啦，都係棍仔咁樣砌啲嘢，即係大家都唔可以太過要求啊。咁所以佢嗰時已經係 push 到最勁，用嗰時最尖端嘅方式嚟去拍攝㗎啦，星戰。係啦。咁大家了解返啊，其實呢啲你只要稍微去睇下啲即係 making of 你已經知㗎，即係呢啲唔係秘密嚟㗎絕對。咁我又唔知點解大家又即係會唔係呀，即係有好搞笑呢，即係個都覺得你喺香港就啲人自己諗啲解釋出嚟㗎嘛。 哦，咁佢幫你諗埋㗎嘛，直接佢鋪蓋自己知道㗎。 上次做好笑啊啲渣股呢係話抄星戰前傳第一集嗰啲即係嗰啲機械人啊。即係我又唔知嗰啲人點會似渣股啊 ,ok? 吓都會咁。 咪佢話隻眼一粒咁啊，好似話。 吓渣股抄佢哋嘅渣股幾年出 嘅。咪就係囉咪就係囉咪就係咁。 咪因為佢自己本身係睇完星戰先睇高達啦，所以咁樣講。 我唔知。仲要係前傳喎，大佬星戰嗰個。 係啊。我咪因為佢自己睇個時間嚟分咗邊個抄邊個先啊。 唔係咁唔係嘛，咁你應該自己都去查一下嘛，唔 係如果啲人咁勤力嘅話就唔會。 即係唔係先後添啦，直情本身呢樣嘢點樣嚟人哋寫明㗎啦，大佬揸股點樣嚟 ,ok? 我只是见到啲人都系人哋本身个 Facebook 写咗间公司几时开，咁啲人都系要再问你开嘅，你呢间嘢喺边度啊？你开几多点咁啊？ 系嘛？ 系啊，明明写住啊，本身 Facebook 佢度都写咗个地址喺边。 唔系咁， 即系几开几多点，佢都要系要走去问话你间嘢喺边度啊？开几多点 咁？咁佢都问下人呢、這个呢、這个人算好好喎，佢哋自己谂啊，你明唔明？ 系，唔系咁佢呢个佢谂唔到佢系开喺边啊间铺。 唔系啊，咁佢咪自己谂咯。佢应该喺铜锣湾嘅，咁去到铜锣湾冇啊，咁咪打电话闹嘅。点解点解你间铺头唔喺铜锣湾咁？吓、啊，我地址写咗位湾仔嘅，咪咁咯。啊，离谱啲，我呢啲定自己谂埋啊，帮你吓。人哋明明白纸黑字，佢就系佢帮你谂咗第二个版本啊。吓、啊、，anyway， 咁啊好啦，咁啊讲翻高达啦，系嘛？反而 系， 咁高达又何来啊？咁啊高达当然就第一就即當然是因為製作了兩套好超級機人的動畫先嘅，咁就係呢、這個因為嗰時 Sunrise 都係新公司，咁第一作就係呢、這個無敵超人啦，係嘛？真寶 超人係啊，真寶真寶手， 係跟住第二套先係無敵鋼人呢、這個泰坦三嘅，咁去到第三嘅，咁通常呢啲咁嘅機械片咧，去到第三集就轉轉㗎啦，會 OK， 即係通常唔知乜第一二個就好似嘅喎，大家有冇留意啊？哦， 即係等於鐵甲萬能俠一樣。 係啦，冇錯啦，鐵甲萬能俠一二號咧就比較相似。去到第三套咧，啊，真係要諗下嘅，冇糧冇糧又係咁。 冇糧又食翻之前㗎嘛。 三弟同阿大佬二佬一樣樣就開始有啲唔係好講得過啊， 係嘛？即係無面超人。 係啦，冇錯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啊要反轉下又好，點都好啦，係嘛？嚇，即係紅色面啊咁樣，紅色眼啊，調轉嘅色咁啊。 是为了超力和 V 型咁样之后啊。 冇错冇错。即是 V 型就好似咁，但去到第三个又转转啦。咁转到你都唔知系阿三佬啦。嗰、那个就系大武士啊嘛。即系 完全都认唔到啊。一个就系斋变型咁样，跟住另外本身人哋嗰个五条友一齐揸合体 啊。第三个啊，有机会去到阿妈都唔认得嘅程度嘅。咁、啊、所以阿鐵甲萬能俠算係咁㗎，因為巨靈神都仲有啲似返啲萬能俠碌，係咪 啲手腳都係咁一碌碌，跟住同啲色又差唔多嘅。 都有返係啦，咁同埋佢實質個故事亦都係有相連，係咪起碼阿杜劍龍衰到要去嗰度幫佢揸飛機。係 啦。 即係佢係同一個世界嚟嘅，起碼話。咁但我哋講後來嗰啲續篇呢就唔係續篇嚟嘅，即係其實叫第三作就冇關係嘅個世界觀 ,ok? 咁所以嗰啲就改得好勁嘅，通常都。咁啊，去到死啦！咁啊，無敵超人、無敵個人之後整乜好咧？咁以為好似呢排鬼佬嗰邊有啲搞作，嗰、那個叫 Star War 嚇。咁當然佢哋又想搞啲即係成熟啲嘅故事啦，即係唔好咁小而向啦。咁當然佢最初又想模仿呢個大和號啦，即係搞一個戰艦去獨自作戰嘅一個故事啦，咁樣。咁當然後尾都有㗎。咁你太空武林都係一船人獨自作戰啦，係啊。不過就唔喺太空咁解啫，即係唔喺太空，即係好似大和號咁囉，係囉。咁啊咁好啦，咁跟住佢哋就有啲咁嘅概念就咁，但係又死啦，咁啊贊助商嗰邊嘅 cover 就話咁樣賣咩呀呢套嘢，咁啊賣一隻船呀咁樣，咁啊唔得㗎喎。 賣唔到錢㗎喎。 冇，唔係初真係諗住冇機人㗎大佬。 係咪賣唔到錢 囉。咁你Star Wars都冇機人㗎嘛，係咪先？大和號冇機人㗎嘛，咁啊唔得，有乜啲機械人咁。咁好啦，咁啊高千穗瑶啊，進即係俾個意見佢哋啦，因為佢係顧問嚟嘅，你嗰時就話有套嘢叫做 Starship Trooper， 咁裏面有一樣叫做咩 Power Suit 咁嘅嘢嘅，咁佢話你可以啲人就著啲 Power Suit 咁樣去打，咁 Power Suit 點㗎 ？Power Suit 咪人咁大㗎咯，最多咪兩米咁咯，咁啊哇咁樣唔得喎，哇嗰時啲機械人個個都成百米高，你整啲咁丁個，冇人又唔中意喎啲人咁。 未有 Iron Man 嘅概念啊！ 即系唔中意咯，嗰时啲佢话个嗰 系嗰时冇 Iron Man 都要水桶嘅，都唔中意。 咪啲小朋友唔中意，咁佢咁就话，咁就不如定个十八米高啦。你中意超级嘅人，因为万能侠啊嘛，万能侠都系十八米高。 十八米系啊，最好系。 咁唔系一定要过百嘅，十八米都以当时嚟讲算细嘅，因为嗰时兴紧过百米啊。咁但系咁但系万能侠都算系超级嘅人啦，始祖咁你唔可以话佢唔系啊嘛。咁所以就後屘就定咗到十八米，咁啊叫佢就搞一套咁嘅神嘢出嚟，叫做嗰時初都唔係叫做高達嘅喎，叫做 Gun Boy。 嗯， 係啊。咁啊，坦姆艦叫 Freedom Fortress。咁所以其實嗰時 Gundam Seed 咧，其實大量攞咗嗰時高達嘅早期嘅一啲嘅名啊，即係嗱，好似同今次星戰七一樣啫嘛。嚇，點解叫 Freedom 咧？又就 Freedom Fortress 啊嘛。嚇，點解佢個背包係即係佢個背包咪有四隻翼嘅？ Strike 嗰次係四翼。 點解背包四翼嘅呢？就因為早期嗰陣咧就話明呢套嘢係由 Star War 度抄噶嘛，即係呢套高達咪。咁所以嗰啲支線機啊、核戰機全部都四翼嘅最初嗰陣。咁當然可能佢哋覺得有啲離譜啊，咁明顯抄得，咁就冇咗啦。後屘出街就冇用到呢個四翼嗰樣嘢啦。咁啊，後屘後屘去到金鑫色又攞翻呢啲咁嘅抌咗個字字攞嘅稿出嚟，去攞翻嚟 salute 咧，所謂係啦。咁好啦，咁到底呢個高達點解個盾係六角形同埋係即係點樣係咁樣曲曲地嘅呢？即係喺要你喺頂望落去點解呢？ 係。 咁大家知唔知？ 系 咯，咁大家唔明點解係咁樣，咁 有咩功用 咧？點解咧？因為嗰時 Kova 咧就一早已經話咧，呢個機械人就唔可以枕個機械人啊，一定要啲堅明玩下就係、是、變形合體呢啲嘢啦。咁但係佢又唔係玩嗰幾個嘢合體玩咩？咁就整咗架叫支線機咁嘅嘢俾佢合體啊嘛。咁支線機其實係點嘅咧？就係、是、如果你將個高達合出嚟之後咧，你喺正面啊，即係睇個機頭咁正面望過去，你就明點解個盾係咁嘅樣。 你遮住个位啊！ 当高达揸住两个盾同个支线机个合咗睇咗，你机头望埋去咧，基本上就系一个 TIE Fighter 嚟嘅。 哦，嗰对嘢咁系一个型噶嘛？ 即系 TIE Fighter 意思，仲要系黑武士嗰架。 系。 你留意一下系咪咁嘅？ 吓、啊，有冇曲咗个位系？ 那个位曲咗，唔止啊！其实你支线机喺正面睇唔系尖嘴噶嘛，因为你尖嘴你侧边点知？正面睇啱啱，其实佢嗰个驾驶舱后边有个波嘅。其实就是有一个波，跟住侧边就突咗两个高达膊头，跟住就有两只翼啦。Exactly 就系黑武士嗰个机嚟嘅，我讲。咁、那个所谓高达盾咧，其实根本就喺度扮嗰个翼，其实。咁跟住佢其实点解又系六角？因为佢系将阿黑武士嗰个机同普通 TIE Fighter 捞埋咗一齐。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啊？即系 TIE Fighter 只翼系六角形噶嘛？即係當然佢唔係長條㗎啦 ,ok, 佢係比較。 你前面睇咪唔會過長條㗎。 正六角形啦，咁佢拉長㗎嘛，支線機長㗎嘛，咁、啊、你要照個盾㗎嘛，咁長㗎嘛，咁明明係打明明係點解個盾係咁樣。其實根本就係一個扮返架即係扮返個 TIE Fighter 嘅。咁但係佢又抄得高明㗎喎，如果你唔係喺正面睇你唔覺㗎喎。因為你好少正面望㗎支線機，你通常都側側地㗎嘛，你又唔係好覺 㗎。為飛機你拎住都向上高望落 所以阿大雄波林咧喺抄嘢方面咧真係高手嘅，同你講，抄咗你都唔覺嚇、啊。好啦，咁啊揸鼓啊，點解會係白冰？其實佢係用咗一招咧，就係、是、叫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咁、佢就好中意用嘅。OK， 如果大家中意玩機設咧，或者機或者設計嘅要留意，即係當你都唔知整乜好嗰陣咧，你就將啲嘢咧前啊前啊當後後啊當前上啊當下下啊當上。粒啊变突突啊变粒，即系总之同佢玩相反，咁呢个就系新设计啦。咁基本上咧，即系玩过啦，即系就系呢个啊马沙嗰只，即系嗰只冇沙鱼咧蓝，咁当然嗰个就唔系 Star War 系 Star Trek 啦，其实系冒险号反转嚟噶嘛，即系冒险号上下反转啊嘛，大家应该有听过系嘛？ 系。 系咯。咁好啦，咁个渣股系咩？渣股咪即系白冰嗰啲特征，即系粒突反转咯。 嗯 哼，系啦，即系其实白冰就冇条喉噶，咁但系你记唔记得佢嗰个嘴侧边咪有一间间凹落嘅？咁你 系有翻突出嚟，嗰几间咁啊， 变咗条喉啦。咁咦咁但系佢唔系中间，即系佢大家记得白冰个额头咪有一半黑色嘢凸起嘅？ 系眼眉咁 嘅， 系咪？ 咁你将佢变咗凹落去，咁咪变咗揸佢眼都好简单嘅啫嘛。根本其实真系好简单，总之你一反转就系嗰啲嘢。 系中间嗰个嘴凹落去咁咪突出。 冇错，咁当然你话嗰只独眼喺度左右转呢只嘢，咁好多人都话其实系嚟自卡拉迪加嗰、那个嗰啲塞狼嗰啲机人嘅，咁我呢个我唔肯定系咪啦因为有副嘢俾个初稿，即系其实副嘢初都画咗一个直情完全似白冰嘅东西，不过只眼就系单眼嘅，有单眼嘅白冰啊，唔知大家明唔明？就叫阿大权波林咪画啦，你谂只机人啫咁嘅。咁啊好嘢啊諗咗最嗰隻完全唔同咗好嘢啊我都话佢好嘢㗎啊好嘢即係你唔讲你又唔觉吓係咪 係佢 ok 嘅会向 咁 本身设计。 点解揸鼓个盾摆隻手右边 完全唔 make sense 㗎有少 少。唔 make sense, 因为你用右手揸枪开机关枪嗰陣你係左边膊头向前㗎嘛咁应该 係应该係左边外挡㗎嘛。 咁点解个盾喺右边 即係会去咗右边。 就因为白冰咯，因为白冰有呢个红膊头， 即係而家今次新嘅第七集真係紅膊頭啦，其實當年係橙色嘅。 係近就係橙色係。佢仲後屘整咗啲灰色有啲黑色先。 係沙漠嗰啲隊長咪有塊嘢喺個右邊膊頭啊。 係啊。 咪就係咁樣嚟 嘅。但嗰塊嘢其實好似係咪我係托住支槍嘅其實。 嗰塊嘢係以為認下佢係隊長嘅啫。 認隊長啊，冇乜功用啊。 我唔知道，而家睇就似佢係隊長先有塊嘢咯，似係。咁我唔知道其實係咩用啦，但係總之嗰塊嘢就係喺右邊，所以點樣揸鼓個盾喺右邊就係、是、咁簡單嘅啫。至於紅膊頭呢下嘢係裝入騎兵又抄咗啦，紅膊頭啊， 係 咁啦。Anyway， 咁總之就係咁啦，其實就都係攞咗一啲位咁抄下抄下抄下抄咁啦。咁但係咁當然好多人咧就認定啦，高達最似 Star Wars 嘅地方就一定係 Beam Saber， 係把劍， 把劍啊，咁啊 ，Lightsaber、Beam Saber 個名都非常似啊，咁啊。但是呢阿富野竟然又唔認㗎喎。 係。 即係其實已經大家都知道。 知道係嗰樣嘢反而。 即係沙窩衍生㗎啦高達，但佢又唔認，佢又唔認。真係幾真係幾慢㗎啫。咁點解呢點解唔認呢咁佢同埋佢有咩抗辯呢啊而家要講到啲海王子啦終於。係。好啦咁啊佢就話呢原來海王子因為呢度都係佢比較早期就係第一套佢做導演嘅動畫嚟。 唔係呢套我真係唔係幾記得，但係咪騎踩住隻海豚嗰隻 ？Exactly， 就係隻白色海豚。個白色海豚個額頭咧有個黃色嘅 V 字嘅，有個高達嘅符號喺度，唔知 係 有 V 計劃喺度嘅。所以其實嗰套嘢都幾高達嘅，即係高達海豚。咁就話呢個海王子咧，阿海明啊，即係其實就係海嗰啲人嚟嘅。咁其實係俾一個阿伯伯即係養大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海族嚟嘅，即係佢喺水裏邊唔使唞，即係可以喺水裏邊唞氣。咁佢有咩特徵嘅呢除咗佢一身嘅造型同綠色頭髮成個天海湖咁之外呀。咁佢特徵就係呢佢有把短刀呢把短刀一掹出嚟就會發出紅光嘅。 係。 佢個表現就完全同高達嗰把劍一樣即係粉紅色咁。 係。 咁嗰把 但佢啲紅光好長好短我唔記得。 係好短嘅。佢根本嗰把短刀其實應該話嗰把短刀發光。 係。 其實我唔記得嗰把短刀係咪可以唔發光㗎因為佢掹身出嚟已經發光嘅。 嗯。 咁其實佢係咪其實都係個實體嘅劍喺裏面我都唔知佢應該 定係本身係光嘅就係 應該唔係嘅即係其實你應該當係好似啲法器咁只不過發光㗎嘛 咪好似魔界變阿芙拉圖嗰把 你類似啦 一掹出嚟有藍光㗎喎 因為喺神話裏面有發光嘅劍係好多嘅係即係或者你當就算係卡邦嗰把劍其實佢唔係把劍本身係光嘛佢係將把鐵劍鋪咗一陣嘢上去咁啦你當。 跟住發光係 即係我諗佢反而係咪似依家嗰啲有實體劍嘅高達啦其實。即係嗰啲實體劍其實有把實體劍喺面度鋪咗一陣即係 plasma 咁嘅電漿咁嘅嘢啦你當。 係或者有佢啲粒子嗰啲咁啊。 係啦即係其實佢裏面真係有把實體嘅劍喺裏面嘅。我就覺得係咁嘅 ,ok? 應該唔係一把光真係光嘅劍嚟嘅。咁但係富野自己就話即係佢話個刀發光發熱我72年嗰套海王子都有啦我邊度抄嚟抄喎佢仲咁講喎。 係。 好啦佢話好啦就算唔講呢套啦呢個仲有一套呢叫做勇者雷登。咁第41集呢就打嗰隻怪嗰陣呢雷登就用咗電啊即係佢話淨係佢咪有個好似個盾嚟咩有把 刀。係有個盾佢前面有個刀仔咁突出嚟喎。 咁佢成射咗啲電光佢呢係直接切開咗隻怪獸嘅。 嗯 即係用嗰個光嚟切開佢嘅怪獸咁佢就話其實呢個概念根本一早係有 Lightsaber 咁樣。佢話呢個先係世界第一個 Lightsaber, 唔係 Star Wars 佢話。咁、 哦、 但係我睇返啲圖即係完全我唔可以聯想係嗰樣嘢囉。 吓唔知我嗰係類似啲電咁樣整咗一條咁樣劈落去㗎。 係囉我都唔係嗰回事呀、啊、大佬。 哈 哈咁 anyway 啦佢就咁樣去抗辯啦即係講到好似佢冇抄㗎嘛咁我就非常嘅唔滿意嘅聽得。因為好多嗰啲評論嗰啲人都話呢其實日本呢應該抄得最早呢個嘢呢係呀無敵鋼人㗎嘛泰坦薩佢話畫頭入面呢個男主角同另一個唔知係女定咩對打嗰陣係用緊 Lightsaber 嘅。 即係阿萬丈喎嗰個 係。係啦喺度打嗰陣用緊 Lightsaber, 唔係套戲入面喎係個畫頭。畫頭一定等到嚟睇呀大家唔信自己睇。咁佢就話嗰個應該係第一個日本動畫抄 Lightsaber 咁當然即係富野一定話唔係 ,ok, 咁佢數到去海王子啦你話 咁其實就幾夾硬嚟啊，幾霸道啊 ，OK， 明明抄完人都話自己冇抄人啊 ，OK， 啊 ，OK， 咁啊長講就太多嘢啦 ，OK， 甚至乎連馬莎呢個角色嘅點對應黑武士嘅，即係好多嘢呢啲就我咁繼續講落去，係咪要下一個禮拜咧？ 應該係啊， 係嘛？ 係啊， 要唔要啊？ 應該下個禮拜啊，講其他嘢可以。 要講下其他嘢啊？ 系啦，做嘅嘢讲。 嗰啲 Jedi 呢个字又点嚟啊？咁系嘛？ 系。 唔讲啦，呢啲系嘛？ 嗯，下个礼拜一次我讲。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来源啦 ？Jedi 呢个字点样嚟啊？咁当然都系同日本有关嘅。 嗯。 今日日文嚟嘅呢个字。系啊。OK，OK、okay, okay, 啊，甚至乎佢里边嗰啲，我头先讲过嗰啲所谓初稿啊，有个角色叫 Akira 嘅。 系 冇咗啦，而家冇咗啦 ，OK， 咁即系其实同日本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不嬲 Star Wars 都 ，OK， 咁你抄我啊，我啊抄下你，咁其实本来就好地地嘅 ，OK， 咁因为人哋冇呢个网络23条啊嘛，即系人哋呢一种咧系叫做互相启发， 嗯， 系啦，咁啊两套都系各自变成经典啦，系咪啊？高达同 Star Wars 系嘛，咁啊今时今日仲有冇人话咩抄定唔抄啊？今时今日有揸把光剑嘅角色或者機械人就何止高達係嘛？ 係 係嘛？好多後屘係咪啊？重戰機咩？即係而家有把光劍嘅機械人好多啫，或者角色都唔好多啊，係咪？唔而家唔係咁特別嘅啦，已經係嘛？ 係而家好多都有人又有， 之前咪 機械人又有， 係佢哋揸住兩支叫光管咁嘢喺度打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有個 game 啊？咁嗰個仲唔 light saber 係咯？即係如果今時今日你揸住條光打咧，已經唔可以話你係抄噶啦，即係已經係好。 哦 系 啦， 好 common 嘅嘢嚟噶啦。 系，仲有可以做杀手，有只 game 我咪， 又系有， 系佢系攞把剑咁样喺度斩嘅， 系， 有啲光剑嘅。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啊，所以今时今日呢啲就变咗 common 嘢啦，唔再系咩啦。咁所以就系啦，咁大家再谂下，到底沙窝对后世嘅影响有几大？好大啊，非常之大啊，系啦。咁當然亦都誕生咗佢哋嗰時嘅所謂喺裏面打份工嘅好多人咧，今時今日都變成大導演啦，包括詹士金馬倫啦。 嗯， 即冇佢都話冇啊，佐藤老師冇收冇佢。 嗯， 咁但係今日佢當然，我覺得佢已經超越咗啊佐藤魯卡斯啦，我覺得啦。咁阿富野都話自己超越咗，係，佢都咁講，係你超越咗。OK, anyway, OK, 咁下次先讲下啲咩 Force 啊 Jedi, 或者其他嘢啦好冇 ?OK,、 嗯、 或者再回顾下到底当年我哋睇 Star Wars 嘅嘢啦，下个礼拜先继续讲。OK, 好咁要讲第啲啦。咁係咪要讲下今个礼拜大家都谈论嘅另一个预告片啊？ 係咁 呢个 继咗我美国队长三今个礼拜又抌咗呢个 Batman V 超人 Superman 呢、這个係超人呢、這 个。係啦咁正义曙光同埋正式别名係咁嘅。咁啊，下年先做嘅啫，3月25号咁，但系咧已经嗰个画头咧，大家都话哇，成套戏抌咗出嚟咁滞，咁样 啲人就话有冇搞错啊？成套唔使睇啦，咁啊， 系啦，咁啊，仲要咧穿晒桥啊，成只最终敌人只 Doomsday 都俾我哋见到，啊，咁啊，仲有咩好睇啊？咁样咁 系啊， 我哋就话喂，其实呢个古仔我哋唔系一早就知噶啦咩？ 唔係嗰時本身啊，即係所有演員佢已經爆出嚟，哇！佢有份做，跟住就講埋話有東西啊， 變成東西係咯，咩唔係秘密嚟嘅？只不過今次 firm 埋你啊，真係咁樣啫。 係台俾個樣你睇啊！ 哇，嗰個樣我喂，反而嗰個樣就有得談論。嗰個樣一出場嗰下咧，連個 pose 咧都係阿忍者龜嗰下嚟嘅。 唔係，但係啲人話似上次嗰個對手嗰個樣，我發現。 咁都似嘅，都似嘅。咁但係佢個 pose 出場個 pose 似忍者龜啊嘛，你唔覺得咩？ 係，佢咁樣影埋佢似係。 係冇戴過眼罩啫嘛。 咪戴咗咪似咯。 係咯，啲人話咦，邊個嚟㗎？忍者龜喎。啲下好笑啲啦，我覺得。啲鬼佬完全都冇 surprise， 因為一早已經講咗 Doomsday 嘅，我唔知咩華文嗰邊打咁大反應。 係。一影咗出好似話睇又唔使睇咁啊，咁關呢個事咩？同你講，係就見到個樣又唔使睇啊。 咁咪唔好睇咯，冇所謂㗎。你到時咪又乖乖入場。嗱，老實講，根本來呢個蝙蝠大戰超人呢個故事都已經係漫畫有啊，其實根本冇嘢秘密㗎呢套嘢，其實即係佢重現嘅啫，只不過係。咁所以你話知道啲乜知乜，根本啲係已知嘅嘢嚟㗎，全部都。 嗯。 好啦，咁我哋講啲大家未必知嘅嘢啦，好嗎？ 好。 咁原來早喺呢個嘅上一次 Man of Steel 嘅啲呢個 Blu-ray 裏面呢個碟裏面呢佢就記載咗一段嘅即係 即超人嘅星球度正嚟嘅一段呢算係咩嚟嘅呢其實好冇係咪有啲好啲聖經咁嘅嘢嚟嘅算係。 係咪佢可以都係有啲啲記錄嗰啲咁啊。 但 係 佢 成日 提及到即係佢哋嘅神㗎喎叫做 Rao 喎 ,RAO。咁、所以佢裏面呢就更加提咗另一個東西。 嗯。 就叫做Berton 啊。即係 BERTRON 係咪乜鬼嚟㗎咁樣。咁 唔知佢話好似咪終極生命體計劃。 係啦冇錯啦其實都唔知係咩啦因為佢呢度得咗短短幾句嘢好似啲聖經咁嘅。咁就話要小心呢個 Berton 嘅呢個嘅詛咒啊。咁佢個名字就係稱為 Doomsday。咁即係話呢原來 Doomsday 呢樣嘢早喺佢哋星球毀滅之前嘅歷史已經曾經出現。咁即係話其實而家阿 Lex Luthor 就算點樣搞都好呢啲都係 cheap 版嚟嘅。 佢都係重現返嗰隻嘢出嘅相。 係啦佢都唔係真正嘅 Doomsday, 所以我相信佢並冇可以殺死超人嘅能力嘅呢隻嘢。所以大家唔需要諗話咩超人之死就一定唔會發生住嘅 ,ok? 唔通正義聯盟集結就為咗送份咩大佬。 一送份都似出晒嚟㗎 ,Fast 嗰啲全部葡萄就係佢送份。 佢都唔識佢點樣要送佢份啫。我唔 make sense 㗎嘛。咁所以唔會嘅。咁所以應該呢次我甚至懷疑呢轉頭已經俾神嘅女俠一劍斬死嘅。 阿神嘅女齊曬啲神器喎呢個齊咗。 冇錯啦佢已經有曬嗰啲神劍神盾咁佢自己亦都好似著曬佢個套嗰個甲嘅已經唔係平時 俾。係啲護腕啊啲齊曬喎。 曬大佬咁呢下嘢係甚至可以殺死超人㗎同佢講。 係呀呢啲架差可以打贏超人。 呢個架差就可以殺死超人啦唔止打贏因為佢把劍係可以切開。 吃得入㗎嘛超人係。 佢個切開原子好似話。 嗯 咁嗰時喺 Kingdom Come 入面有超人多手嘅攞把劍試一試即刻見血。 係。 係啦。 係切得開喎因為我把劍可以切開 喎。係切開超人。咁當然因為超人係話對魔法嘅嘢都係冇任何抵抗力㗎嘛。 係呀零㗎嘛佢本身對魔法。 咁呢啲算係魔法啦係神器啦咁所以超人就死得嘅如果神又攞呢啲架撐嚟對呀超人嘅話。咁所以你 Doomsday 呢啲咁樣嘅嘢呢就算出盡絕招都好你阿成一盾就擋咗佢。咁我諗轉頭佢叫嗰兩條廢柴你同我企定喺度一把劍飛埋可能。 即係分話啦。 唔係即係埋單。 咁唔會佢出嚟都有啲目的嘅應該成女口。 跟住唔係我嗰個 Doomsday 呀、 啊。喔、 哦。即刻俾佢埋單呀我嘅。 我咪呢個轉頭咪一影我鏡頭面斬咗幾嘢插插插咁其實分咗 喺度。香咗啦應該係 Doomsday。大家唔需要諗有咩大戰我相信。跟住就俾佢孖叉俾阿成立阿超人做邊個 啊。係咪兩個企直㗎嘛。跟住即係孖叉嚟兩個。 應該係咁啦 ,ok。咁呢個就正義聯盟結成啦終於啦。 係啊咁我係啲人咪話 Lex Luthor 個感覺唔同。本話。 係。好唔同啦好唔同啦。即係 呢個後生版好多啊。 變咗個好狂氣嘅一個點講呢我都唔知係咩嚟係囉即係個企業家嘅咁佢都算 係囉即係好後生咁樣一個咩囉 其實佢係咪呢個 Facebook 創辦人呀今次做 哈 哈阿豬八戒嘛我哋話佢叫做 係 近排豬八戒生咗個女嘅中國人嚟㗎喎 嗯 咁佢係咪繼續延續返呢個 Facebook 嗰個 係唔知呀咁但係啲人都係估嗰個佢即係嗰個阿蝙蝠俾佢掹個頭罩嗰段係。 哦發夢。 夢啊。 係發夢。嗰個一定係你因為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 design 已經叫講明係 nightmare 㗎嘛。 嗯。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係一個嗱咁到底呢個夢係真嘅定係假都唔知啊因為有機會係一個預言夢啦。 係有機會發生嘅情況。 夢啦係有機會發生啦又或者一個平行世界啦。咁有好多人估唔同嘅嘢當然估呀呢啲但係人哋外國人估呀梗係有邏輯嗰種唔係香港嗰啲亂估啦。咁佢哋就話。 可以撞埋㗎嘛見到人。 就話因為有嗰啲飛蟲人啊咁飛蟲人其實就極似啊 Dark Side 嗰啲靚。咁佢就話其實呢度係咪已經係預表咗第時即係正義聯盟就係嗰度會出 Dark Side 啦嘛咁其實係咪都有啲咁嘅關係即係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另一個未 來如果嗰時新五十二個公仔書一出嗰時佢集結都係為咗打 Dark Side 嘅。 冇錯。咁呢個係咪一個未來嚟呢其實係佢哋嘅未來呢咁但係未來點解超人係壞人嚟嘅呢同埋一隊軍隊係有超人嘅臂章㗎喎你見到膊頭係啦。咁點會咁嘅呢咁唔知。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因為佢哋見到呢啲異象所以打咗場呢咁好明顯都次次係啦係咪 系，同埋佢因为阿 Les Luthor 搞鬼咁，所以个未来变成咁样，跟住 系啦，唔知啦， 预示到咁样先，阿神脚先铺头啲估啊，呢啲 系，阿神脚合预示到咧，咁啊唔知啦，咁有机会咧，呢个系另一个 history， 即系喺另点样，即系个平世界咁样，你当系啦，咁呢个世界会唔会变成咁，就要睇佢哋依家点做啊。咁同埋大家唔好唔記得呢個 Man of Steel 入面呢，其實超人已經發生過一次咁樣嘅嘢喎，佢咪嗰陣咪阿 General Saw 咪叫佢揀嘅， 係整啲可以幻象咁嘅嘢，跟住叫佢話教返佢哋嘛，叫 冇錯，到底你要成為即係人類嘅神啦，定係你要救呢班人啦嘛，咁佢咪有另一個異象咪見到所有人都死曬嘅， 係跟住好多副骨頭啊， 係啦，咁我相信呢個 Nightmare 係同嗰個係有少少對即係叫呼應啦，係啦，咁即係如果 if a what if 超人變成即係世界統治者，可能就係咁啦。 嗯， 即係呢個超人應該就係暴君嚟嘅，應該咁樣。係。 嗯。 咁我諗佢都係有少少延續翻咁樣咧，似唔似係咁啊？ 嗯，有機會係佢都係講其實。好明顯套即係呢個預告係阿 Les Luthor 就好明顯，其實佢係應該如果唔係殺死超人都係想控制超人㗎本身 係。咁呢度就好明顯係阿 Les Luthor 撩起佢兩個啦，咁其實現實呢個故事入面嘅超人同蝙蝠當然都唔係壞人啦，係咪 係。 咁只不過即係佢喺度咁搞一搞呀，等發生嗰啲誤解呀。 咪原本都唔係好妥佢咁樣，之前搞到咁樣。 當然 係。係咩唔妥呀，跟住佢搞到搞事㗎嘛，即刻。开拖要 咁，但超人本身就本质冇可能系坏啦，呢、這个肯定唔会啦。 系啊， 咁唔会系一个暴君啦。咁呢个就可能系即系中间加插咗好多嘢啊，一啲即系假嘅记忆。 唔系个价值观问题咯，可能系。 即系同埋可能你有个发咗个咁嘅预知梦啊，咁你咪可能咪好想去消灭佢啊，唔想第时变成咁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啦。咁到底边个喺后边搞鬼？系咪 Les Luthor 一个蛋散就得？咁可能唔止啦，咁可能就真係有 Dark Side 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可以有啲特殊能力嘅人先可以做到，係咪？如果你要搞到有 唔係佢如果要得 Les Luthor 一個咁就 到呢啲啊， 會繼續搞之後個劇情好難發生啦，即 係 正義聯盟好難繼續話俾一啲人要繼續出啦， 係啦，咁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到底啲人就估啦，咁潛水俠好似會出現喎，佢哋話應該，咁但係潛水俠意思個演員啫，咁有機會佢又係人間體咁嗰種出場啦，係啦， 嗯。 潛水俠即係做過 Conan 嗰位啦，係啦。咁佢哋亦都見到咧，嗰個超人嘅大雕像之下咧，有一個坐輪椅嘅人出場。咁到底佢係已經翻咗個閃電俠啊，定係佢羅賓啦，定係咩又唔知啦，係啦。 嗯。 係啦。咁而羅賓嗰件衫俾阿小丑畫到花手件衫，又預表住啲乜嘢咧？咁可能咧，其實應該係楞翻去 Suicide Squad 嗰度多啲。 係。 係啦。是咪應該都係啊，係咪 應該係啊，正常。 咁樣會楞到多啲，咁就今次呢套戲入面就應該唔係咁關事嘅。即係已經發生咗啊嗰樣嘢應該。 係佢都係拉賴可能係。 拉賴冇錯啦冇錯。 係啦。 咁至於佢著甲去打同埋後尾打啊 Doomsday 嗰度其實好明顯係兩場戲嚟啦，係啦。 係。 係啦。 應該著甲嗰度之前㗎啦，我覺得。 咁係啊，冇理由 Dark Side係發生咗先啊！嗰陣最後一戰啊 ，Doomsday 哦，佢臨尾先咩？嗰陣時冇著甲，冇理由。 Doomsday 嗰度應該係最後先打啊嘛，應該 係啊，冇理由係同 Doomsday 打完之後臨尾同超人打著甲啊？ 應該唔會啊。 係啊，咁好，咁樣個高潮位好似有啲問題喎。 係反高潮啊！ 係啊，之前明打大佬嘅，最尾反而係兩條友去無端切磋咁打翻場，咁冇理由咁啊。 你通常都係。初頭切磋先，跟住後屘大敵當前就聯手，有通常都係咁嘅。 係啊， 呢啲咁嘅老土嘢走唔甩嘅。 唔係，但好奇怪，畫面上睇到佢真係著住件甲打嘅時候，超人俾佢打到喎， 係。嗱，嗰度就好有可能咧，就係一係就超人心敲係冇咗超能力，一係咧就佢件甲本身行呢、這個黑氣石。 系佢哋咁讲啊，但呢个好明，之前都预告见到啊 ，Les Luthor 有嚿绿色石嘅，都见应该系黑石咯。 哦，有呢套戏应该有黑气石，咁但系奇怪就明明上次嗰集又好似想唔想话有讲黑气石， 冇提过黑气石咯，完全。 啊，但系今集又加翻落去，咁啊扯，咁啊即系你一早又。 唔系上集其实都系整黑气石啊，不过唔咁啊唔系啊，咁上集讲咯，唔使一定要带到黑气石嘅，其实上次就。 唔系，因为你本来打阿 Jeremy Saw 嗰段系用黑气石嚟等佢哋冇超能力噶嘛。 嗯， 系咯，咁就冇啦，佢冇玩咗啦，总之就系啦。咁啊，呢度就我就觉得个古仔就比较豪放嘅。如果而家就咁睇个感觉，即系我一个古仔扯好，其实同而家做紧电视剧嗰啲古仔咪差唔多。 係差唔多嘅， 只不過場面同啲人勁啲，同啲特技勁啲啫嘛。我嗰個表弟好似好好似好普通咯，係咯。 唔係同人諗咩嘅話，你話畫面似打機嗰啲喎。 我直情 包住有企埋喺度，跟住仲要喺度咩喐下喐下咁。 zoom 開嗰下，哇！跟住夠 game 嚟嘅原來。 即係有錢嘅嘛。 唔係 PlayStation 或者 Xbox 咁樣。 係咗街機咪有錢咯，見到呢啲。 街機啲光皮冇咁靚嘅街機。你畫到真人咁啊嘛，係就係咁啦。咁我諗冇乜點嘅，睇就實體啦。不過我唔敢期待太高，唔好意思。 嗯，我驚我有少少入魔，好似上次咁，又係講嘢又講好耐，打又打好耐，唔好咁啊。 佢上次反而係以文搶為主，上次拍得好啊。 嗯， 我驚今次唔係啊，就係 係今次冇點講係咁打啊。 唔知啊，即係同埋 打到唔想睇啊，咁不斷打。 今次文搶佢可能都唔係從心理去描寫嗰種囉。你睇佢都係好似好行咁嘅，我覺得嗰啲古仔係囉。咁我真係睇佢點拍。 有啲表面啲啊。 真係難拍啊，我今次真係難拍啊，係啊。 係啲人好難控制㗎嘛，咁多人。 唔知可以表現啲乜嘢啊，最弊係啦。咁神奇俠又有人間睇㗎，人又多啊，係囉。咁你都仲未計嗰班淨係人家睇出現嗰成棚正義聯盟啊，係囉。 嗯。 係咪最尾企到成個山頭都係呀，又係咁呀。 有個黑有啲黑影企喺山頭咗。 跟住完場啦。係 啦。 係啦，我哋係聲援你咗。嗰個啦。唔知咩事呀。唔知呀，係啦。咁啊睇呀睇呀睇呀，咁啊我覺得都唔係咁睇實體呀呢套，呢度走唔得嘅。不過我唔敢期望太高，真係。 嗯。是咁台我叫到啲人好多人都去批评 Batman 件衫嘅嘢仲喺度。 咩呢肥又肥又肿啊。 係啊，话件衫唔好睇嘛，话同上次即係 Christian Bale。 咁又唔同嘅，你 Christian Bale 嗰件係一个正常人着住一件其实都係避弹衣咁嗰啲。 係啊，保护衣咁啊。 咁今次呢个就。 漫画好多今次呢个件衫。 係囉，咁你始终要扔落去正义联盟，咁你又唔同玩法嘅。係囉。咪啲人笑笑啊邊個樣㗎嘛，笑阿佛力個樣㗎嘛，話佢好得意㗎嘛，扮扮蝙蝠嗰對個樣。 係。 係囉，佢縮咗佢咁㗎嘛，塊面咁大㗎嘛，咁細嘅個嘴㗎嘛。因為佢個頭個頭粒好大㗎嘛。 係佢好像喎，今次因為見個頭粒成個身好好大㗎，但個嘴好細㗎嘛，變咗。 細。 佢好似無端係唔啱比例咁㗎嘛，即係件衫好像大嗰個人好細粒喺中間咁。 咁啊睇啊，我又覺得冇乜嘢，咪睇實體嘅 ，OK， 咁啊睇下到時做點樣啦。我又覺得唔需要估咁多嘅，係啦。 咪呢啲戲都係睇啊，咁睇下拍成點咧。其實個故事交代，到時睇下佢得唔得咯。 係啊，我就唔係咁大期望啊，我都驚咗嘅 ，OK。 嗯。 我覺得一般嘅都會。 係。 係啦，咁啦 ，OK， 咁啊，但係特技嗰樣嘢又唔會渣嘅，咁大家放心 ，OK。咁、 嗯、 除咗呢個之外啦，咁有冇睇到其他嘢呢可以講下嘅呢再。 吓、啊、我其實如果唔係有套日本。 哦馬頭人。 馬頭人我條女。 馬頭女喂想唔想你要介紹埋嗰套。兩句啦、 啊。兩句啦係啦。 我未睇係啦，我覺得好怕睇到個即係我聽到個即係不如。 個設定呀，其實個故事冇嘢㗎喎。 等下馬仔講呀。 係個故事冇嘢㗎喎。 人獸嘅故事。 吓、啊，系啊，咁、那个女仔系码头啊嘛，但个身系正常女仔咯。 系，咁佢又加啲特技，等个码头识喐嘅吓。 吓、啊，咁原本系个头粒嚟嘅，咁但系个特技就令到只眼啊，同埋啲耳仔啊，那个咁识喐，个口本身个头粒都识喐嘅个口。 系啦、啊，咁但系佢其实一个普通嘅爱情故事，但系搞到个女仔系一只马嚟嘅，咁我都唔系好明白，系啦、 啊。系啊，咁套剧就叫咩《奔跑吧小白侠》啊。 系啦，咁但系佢个女主角都唔系最特别，个女主角爸爸先特别。 系，佢一系讲个设定系佢阿爸都系只马嚟喎。 系啊，系啊，真系马嘅马，成只马。 系，成只真系马嚟喎，佢搵只真马嚟演出噶喺套剧入边。 系啦，喺间屋入边住 啊。系啊，住啊，同佢阿妈一齐住。你会谂起啲咩剧情啊？ 系，咪咁佢平时点样倾偈嘅咧？ 咪只马咪照马咁样叫，但系佢哋听得明佢讲嘢嗰啲咯。 即系马马叫咁啊。 系啊，系啊，但系佢哋又会听到佢讲咩嘅。 哦，咁样 系啊，咁但系个古仔其实好简单，都系佢好似升咗做大学啊，佢本身大学生咁样，跟住本身有两男两女咁啦，咁其中一个嗰个女仔个女主角啦，咁另外哦有一个 A 嗰个男仔啦，跟住嗰个 B 嗰个女仔咪向佢表白咗咁样，但系其实 啊，即系女主角马女又中意 A 个男仔嘅，咁啊俾佢话之后佢两个拍拖啊，咁咪变咗好唔开心咯、啊、女主角，咁原来 B 个男仔又中意阿马女咁样，跟住又向佢表白啊咁样，嗰啲剧情都咁发展，即系普通爱情故仔嚟嘅其实。 即系嗰啲山 T 女福星嘛 ，A 又中意 B，B 又中意 C，C 又中意 D，D 又中意翻 A 嗰啲啊。 哈哈，类似咁啊，咁佢讲我原来 A 个男仔都系。都是其实有少少中意阿马女嘅，原来系咁样个剧情做呢度，咁做咗两集啫，咁每集好短嘅，都系十分钟中啲咁咯。 唔系，我觉得有马嘅女唔出奇，但系点解净系得一只啊？我最奇啊，觉得。 唔系，点解冇其他动物头嘅？佢啲人唔怪喎，即系佢当普通，佢即系佢喺度出现咧，啲人系觉得正常嘅喎。 咁你除非其他都有，又有鱼头人啊、狗头人啊、猫头人啊，哦咁啊 OK 啊。 咁啲人啲屋企全部嗰啲佢啲老公老婆啲全部啲动物嚟嘅。 唔系，即系佢星战咁啫嘛，即系冇乜问题啊，周围都系嗰啲咁嘅怪样嘅人，好正常噶，好 friend 嘅嗰啲怪样人。 唔系。都講過，其實佢都係為咗，其實個古仔係 normal 普通嘅，佢特登揾呢個設定我嚟吸引你睇嘅。 係，咁啊唔知啊，我好驚我聽咗啊， 係嘛？ 唔敢睇啊真係， 嚇唔敢睇。 牛頭馬 面冇啊，但係我係見到佢屋企我特別怪怪咯。 咪都唔係牛頭馬面 嚇、啊，都係嘅。 咁其實呢套係咪我諗咧？係咪呢個熱鬥小馬前傳嚟嘅咧？ 系嘛？佢应该佢个对象应该揾翻只马。 第时生下生下嗰啲后代就将啲拉屎状出世啊！ 系变翻个马型之后，但系又识讲人话，跟住仲可以食饭，又可以坐飞机噶。 但又落得长跑。 系落得长跑啊！ 唔系你话呢条女都跑得好快噶嘛？ 哦，佢特登标榜佢话就系迟到，跟住跑嗰时播啲赛马啲嗰啲咁嘅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咁嘅声。 哦，嗰只系啊蒙面侠嘅主题曲嚟。 是他当了赛不是但是赛马都播这只。 赛马香港播这只。 不知道他日本现在今次也播这只。 我是什么日本这样。那么有兴趣看看都是搞。 你说很重口味啊到底。 都是几重口味我不敢看啊。 不是经影响啊。看完之后 有 些那么核突啊那 鬼戏又不怕看啊这些怕看的。是 吧 睇完变态嘅， 唔系佢嗰个第一集最尾演嗰个 B 嗰个男仔已经同阿女主角打车轮啦，锡咗埋啊嘛。 点样锡咧？佢马头嚟嘅。 系啊，咪怼怼咗埋个嘴喎。 唔知啦，可能我唔系我哋啲即系呢种即系呢个种族咧，可能冇唔系好似埃及人或者咩咁咧，即系有啲兽头神士啊，即系冇呢。 唔系咁真人做嘅，咁平时睇开你一啲咪瞓得 cat 咁，都系猫头人噶。 或者呢个咩嘛啊咩咩标签就 bit 噶，我谂有啲唔同嘅系嘛， 系啊，都系狮子头嗰个人。 唔系喎，佢但系佢唔系兽人喎，个分。 哦，唔系个新正常女咯，系。 即系反而嗱，你话兽人咧，我哋系睇开嘅，因为你睇啲 fantasy 嘅系啊，你话狮子人啊、猫人啊、咩人啊， 或系佢身都系啲动物噶嘛。 都系动物，不过佢人咁啫嘛，即系佢明明系系咯，我唔理佢咩啦，即系蜥蜴人咁，佢都系蜥蜴嚟噶，不过佢有手有脚咁啫，系啦。咁嗰啲反而睇慣啲喎，即係睇得科幻。 係，佢一係好似個馬頭斬咗黐咗個人身度 咁。咁呢啲咪好似嗰啲咩象神啊，即係印度象神啊，或者你嗰啲埃及嗰啲係咪嗰啲 咩盧比斯定咩嗰只人埃及嗰只係咯，嗰只狗頭 喎。好得人驚喎呢樣嘢，好似換咗個頭落去咁樣，哇！好恐怖啊，大佬。 係，咁但係接受到唔到 啊？我接受唔到啊！我真係接受。 系，咁都系睇下啫，系啊，有套咁嘅嘢。 唔系你反而好似啊边个啊，特首战队咁咩？咁、那个司令咪只狗嚟嘅。 系，我毛公仔嚟，我见到 就。我又冇嘢喎，你成只系狗咁，但系人企喺度，我又 OK 喎。 嗯。 佢唔好个头系狗，即下半身系完全都系正常嘅人，咁我唔 OK 啊咁样，咁我好惊啊大佬，反而好恐怖啊咁样。系啊，唔知啊，我好怕啊，好得人惊，好似啲妖，真系妖怪啊咁样系咯。 系有少少似系。 有啲妖怪系，你话成只都系一只动物企喺度，我当佢外星人啫。 系，你话喺变咗种咁啊？ 星战嗰啲咁唔系咩？咁有咩特别？我唔会好惊我系。 嗯。 系咯，咪即系 Joe Parker 咁唔好惊啫，系咪？ 系。 Yoda 都唔好惊啦，咁但系个头系 Yoda， 但下边系正常人就好惊。喺正太下嘅正常女咁，哇！见到都想走啊！啊，真系咁啊 ！OK， 好，咁呢套要睇啦。喂，咁另外有一套啦，无线嗰套啦，哇，犀利啊！呢套第一集就玩嘢噶啦， 哦，你话洪永城嗰套 天使啦，系啦，咁啊，竟然就搞到要俾人啊， 个岑丽香要俾人除底裤兼咁掹棉条、啊、你听到都吓咁样吓。咁、啊、当然 佢 电视度就影唔到㗎啦遮住嘅。咁但係哇啲意识都非常嘅吓、啊、都几满足观众嘅性幻想啊要吓。 吓、啊、但係阿洪永成嗰个好似做嗰啲特工嗰啲表情啲人话好笑喎。 好笑，即係咪我原来继谭咏麟之后原来又有条友一做正经反而仲好笑喎，搞笑。 係啊。 搞笑嗰陣佢都冇咁好笑，佢扮酷先好笑喎原来。 係啊，冇呢个表情好好嚴肅咁样做埋啲咁嘅嘢，成个又好笑。 我讲呢套剧完全冇吸引㗎啦，我都係睇一集冇睇啊，即係但除非啊，除非每集一女啊搞。 係每集搞一条女啊。 係啦，第二集就整下边个啊。 唔知喎，睇下邊個，我唔知道，好多女喎，好似都嚇。 點解會咁嘅喺度啊？ 哈哈，咪陣間又幫佢搏骨啊嘛，要。 係啦，又除咗佢個疤咁啊。 係啊，類似啲啊。 唔 係 佢最 因為劇情啊。 唔係啊，佢最搞笑唔係除咗佢嗰陣搞笑，佢最搞笑係幫佢整完，佢冇幫佢著翻啊。 係。 跟住佢就行咗去俾人，跟住俾周圍啲人影曬相啊，又好笑啊。咁跟住佢醒啦，哎呀，咪咁樣嘅，哎呀，點解會咁嘅？咁講下好笑啊嘛。咁如果佢每集整一女咧，咁我一定集集追啊。 嗯， 可惜唔係咧，又 係啊。 咁呢啲咁嘅整嚟做咩咧？我都唔係好明白啊，即係好 嚇，唔知佢都係揾個話題啊。 唔 係， 係有啲假道學啊，我覺得，即係佢又要俾個好合理嘅理由，佢要去，即係其實係。因為佢有事之後佢要即係救 嘅。唔係佢咁就整個爆啲嘅劇情，咁佢要諗個方法點樣整佢。 唔係，我覺得如果你俾日劇咧，佢一定係嗰條友咧表面係正經，擰轉頭啊喺度奸笑下鹹濕咁樣，咁啊咁好睇啲咯，我覺得。 嚇！咁但係香港唔可以做啲咁 啊 咁唔好個榜樣，要正人君子啊嘛，成日都犯曬。 呢咪叫假道學咯，就係。 係啊。 係咯。即係你應該搞， 佢要揾個合理嘅方式令佢做埋啲咁嘅嘢喎。 整到洪永城都慢波咁，咁呢套就好睇啦，話俾你聽。跟住佢一路幫佢整嘅，一路有。 我唔得喎，佢嗰啲咩之前都話啲護士定救護嗰啲嘈嗰啲套嘢話係咩喎？ 話係咩咧？ 唔係阿洪永城好似話啲護士嗰啲喺社會個地位唔係咁高嘅，已經係咁狂插佢啊嘛。但係佢其實後段係講話都要值得尊重嗰啲咁嘅嘢啊嘛，但係先俾人插死啊佢嗰陣時。 咁嘅事啊？ 係、 哦、 啊。 Okay. Anyway 啦，系啦，即系我一啲捉错龙神嘅成套嘢都系 咯。吓、啊，冇啊，都要揾个话题嘅。无线而家除咗谂啲爆嘅剧情，我嚟谂话题之外，佢喺剧情上高都唔会点样谂噶啦。 即系套嘢就冇咩好睇啦，不就整啲咁佢觉得系爆嘅嘢啦。 吓，咁、啊、但系而家啲人系好中意呢啲噶嘛？ 咁我想问，点解佢唔一集整个女咧？ 系咯，我就话一集一女咁啊，应该 一集一怪，佢系一集一女咁。我集集追啊，同你讲啊，因为佢嗰套嘢又冇丑女嘅，话俾你听。 系咁，佢好系咯， 系咯， 佢逐个每次救一个咁样都整一整咁样，系咯， 都够整晒成辑啦吓。 系啊，一集整一个咁，系咯，佢都系廿集到吓。 咁我集集追啊，大佬啊。 哇，都系咁啊。 系啦，下集啊，咩啊咩？咩歌叫咩名啊？點解會咁嘅？叫咩名？ 吳若希 啊！吳若希啊，係咯，第二集吳若希咁啊，第三集係邊個啊？咁啊，係咁逐個俾佢整啊， 逐個救佢啊！ 佢最老土就係話佢其實後屘又塌著啊嘛，即係又係嗰啲本來就犯曬叉燒咁，跟住唔係我 friend 話好似已經塌著咗啦，話唔使我禮拜已經講到 嚇咁真唔知 道，我咁快咁唔好睇喎、啊，大佬。anyway， 大家有興趣去睇啦。咁但係另外一套反而更值得講嘅叫做係咪叫網絡挑機啊？係咪叫做 哦，你話嗰個揾啲人就走去扮曬， 俾佢 插無線嗰樣嘢啊？ 係扮曬去插無線，但係其實俾無線插嗰度嗰個節目。 係。 咁我冇睇啊，但我 friend 睇咗同我講話係揾笨嘅。嗰啲人都係上去，其實係咪做馬嘅咧？ 唔係，我聽佢講嗰時候，我已經諗應該係做馬啦，我覺得。 是做嘛，即是其实佢而家真係搵班友嗱，因为我俾晒机会你哋上镜啊，你哋都係想博勾捞博上镜嘅啫，係咪係咪㗎嘛。 咪佢都係俾佢曝光，跟住佢咪搵啲理由啦，我有咪因为啲人都係插无线嘛，我俾个位你去插咁样好似。 但唔係喎，但实质上到去係俾无线插㗎喎，我 friend 话。係啊，班人係俾佢哋闹到係啊。 吓吓。 头湿湿㗎大佬。 咪但好似可能第一集嗰啲好似唔係㗎，好似话。 咁、哦、可能第一集好少少啦，跟住越嚟越离谱嘛。佢有一集直情系上去俾咗你整蛊噶嘛，俾阿 Bob 整蛊啊嘛。 嗯， 系啊，佢话越整越差噶，系啊。咁啊，变咗根本就即系其实你即系出卖咗嗰个咩咯，即系走上去人哋个 party 俾人哋，即系其实嗰度你边有得玩啦、啊，净人哋地方系咪啊？嘥气啦。 系。 系 咯，都出唔到街啦。如果佢俾你， 我整体觉得咧，即系其实就系、是、其实系个台冇风度啫。即系其实出边啲人嘈你或者有意见就一定噶啦。其实使唔使制作呢个节目嚟去反击啊？系咯，即系好似嗰时 唔系咁，但系香港人而家个报复心好大噶嘛，人哋整我要整翻人噶嘛。 即系好似嗰时咩啫嘛，即系 HKTV 咁话唔得啦，咁跟佢咪又无端端出嚟扮晒嘢话。话即系嚟咗巢嗰啲同事好欢迎你翻嚟啊，跟住请打下边呢个电话揾人事部。喂，嗰班 佢就揾晒啲人喺度卖晒广告啊。 首先，你嗰啲同事自己唔知道人事部嗰个电话，要你喺嗰个广告打个电话出嚟。 唔系佢做俾人睇啊嘛。 佢咪做俾啲观众喺出边啲人睇啫嘛。 系啊， 你知内情嘅人，佢都知道根本翻唔到去嘅，佢唔会收翻嚟嘅，讲咗。 嗯 你可能佢會收幾個咯，你可能你成千萬啊嗰啲咁，嗰啲有仲有價值嗰啲咪收咯，係咯。咁最老土嗰時咩嘛，話咩叫曬我回家嗰時仲係好耐啊，我回家啊嘛，即係仲係舊版我回家嗰陣，即係叫曬出嚟，仲要講埋啲好老土嘢。你見佢哋講嗰陣啲眼神都好好怪，即係好似好唔好意思咁啊，叫啊大家 直頭係啊， 大家一家人嚇翻嚟屋企啦，嗰句嘢咧講好唔好，好唔自然㗎，講得啊，你見阿劉丹啊。啊，都咪成日搞埋啲咁嘅嘢，咪老土咯，我咪觉得，即系你咁大个台，哇，都冇风度嘅。 唔系咁冇啊，你香港而家全部人都冇风度。 即系你叫呢啲人上嚟俾你咁玩，你咪真系恰细佬。 唔系，而家系就系识大恰细噶，而家啲人。你叫揾相同对手都唔会啦，揾个鸡，佢哋已经知道可以恰先恰啊。 咁唔使啦，咁佢哋咁俾面揾阿 Bob 地，揾阿叻招呼。咁俾面唔使啦，你叫呢班友參加嗰個咩話，佢而家嗰個叫咩冰壁大明星叫呢班網絡紅人參冰壁大明星搵兒童節目嗰啲人招呼你咪算囉咁佢有咩嘛，佢話最後嗰集話佢哋提咗個意見嘛，話咩叫阿安德尊同阿邊個李錦聯鬥 李錦聯 鬥放屁， 係 咁佢又 ban 咗話做唔到，咁但其實邊個做唔到啫，即係你做唔到，唔係即係佢做唔到，佢唔係講話嗰兩個人唔肯喎，即係佢話都睇唔到嘅放屁啲啊整，咁其實唔係啊，咁你 唔係叫佢得個咯，你話得個咯落水缸嘅放屁咪見到？ 唔係呢個就文明啲，可以有一個殘忍啲就是、插支嘢落佢個屎眼， 係揾條喉啊， 係睇住泵漲個波啦，邊個波大邊個泵 都唔使啊，有個 B 咪得咯後邊， 唔係即係總之其實實有方法， 佢一吹一放屁咪個 B 咪會響咯。 即係實有方法去 visualize 先，我話俾你聽，唔會 係做唔做嘅，似乎都做唔到嘅。 係就安德尊同阿李錦聯唔會同佢做嘅啫嘛。 係 咯。咁所以邊度係人哋啲橋唔得啫？係你個台冇辦法令到嗰個藝員會同你做啫，或者你唔想做啫，唔係條人哋條橋嘅問題啊。我話如果你真係整阿安德尊同阿李錦聯鬥放屁嘅話，我又覺得會啲人會想睇喎，點解唔想睇啫？ 嗯， 係咪先？嗱，你話唔可能，唔係啊，你睇下大陸嗰啲歌唱節目幾大牌嘅歌星，係咪啱啱係咪許志安都上咗去啊？ 係， 咪又係俾 但個個都上到啦，佢個個都上嘅。 請咁多錢俾佢請佢上去都係，即係其實落你面插你啫嘛。咁喂，你無線，你俾翻100萬啊安德尊，你估佢唔出嚟同佢鬥放屁？ 嗯。 乜當然安德尊自己都有錢嘅，不過 anyway 即係我諗即係你有冇足夠嘅誘因令到嗰個藝員去做係你個台嘅問題啫嘛。 嗯， 唔系人哋度桥一个问题啊， 系 关咩事啫？唔系咁你叫岑丽香要拍嗰段戏俾人咁除裤，咁你估佢又低温好接受嘅咩？ 嗯 咁我谂佢都吓唔系啊，咁都你都要说服下佢系咪？ 系 系咯，你一样，因为你咪说服安德尊斗放屁系唔使除裤嘅，你冇啊岑丽香咁大镬，你着住裤嘅，不过坐落个水度啫咁啊。 咁 唔係好醜啫，係咪咁啊，即係好過阿岑麗香好多㗎喇喎，咁你可以㗎，你可以試下說服佢去做㗎，做咩啫，咁你唔係喎，你低溫就話唔得，呢個呢條橋唔通咁成，咁你嘥氣啦，係咪 係本身有規定㗎，邊度有玩 咩好橋你係 ban 曬咁咁咪嘥氣， 係你話咁 嘥氣啦，嘥氣根本就冇得搞， 係 好啦，咁另一單嘢就冇咁關事，跳開少少，話日本嗰邊呢就呢、這個木顏色啊，木顏色筆啊，307嘅就叫硬質色鉛筆，即係木顏色啦、啊、就7700番咁樣嘅，即係其實佢個產品名係咁，仲話唔出啦，將會唔出啊，唔再生 產。點解唔出咧？ 話太少人買喎、 係啦。咁結果就搞到呢嗰班動畫原畫師就嗌曬救命，因為佢哋畫原畫嗰陣呢，除咗畫嗰條鉛筆線之外，會用嗰啲無限色嚟去查嗰啲影啊或者嗰啲位置出嚟㗎嘛。大家唔知有冇見過啲原畫、 有係有啲顏色㗎，係有顏色出咗啲陰影㗎嘛， 係有啲好啲藍色咁。咁佢冇木顏色，我咪唔使畫。咁佢而家就係嘈完就話出返四隻色嘅嘢啦。係總之都唔出㗎啦嗰隻嘢，你話係咪係咪有啲問題呢？ 咁冇啊，咩全部圍內啲人而家都唔掂啲八隻嘅電腦啊，全部都 好可悲啊，真係 冇啊，好多嘢你網絡有之後你全部死曬，即係等於你有數碼相機之後啲菲林全部冇曬要執笠一樣啊。 唔係咁，但係你真係冇諗過連即係木顏色都會唔出囉。 係冇啊，真係好多嘢都係咁嘅，真係 係咪真係呢下真係幾可悲嘅，真係好啦。咁就講返咩啦，講返23條。咁而家係咪呢個嘅網絡刑事卡邦係 ES 緊呢個嘅鍵盤戰士呢，好似出面係咪係咪好似話而家係咪話禮拜三就會咩做二讀， 係會圍呀、 會再二讀呀， 係佢話圍呀，要搵人 係啦。咁坊間都啲人就覺得唔關自己事嘅，好似今次都好似 OK 就冇 有啲好疲勞呀，可能啲人 係啦，冇乜反應呀，成一般 係因為有疲勞呀出現。 除非你本身都係鍾意喺網度即係搞， 唔係本身佢有搞呢樣嘢，啲人咪會啲團體話咩嗰啲咪會出嚟， 但係好少人囉，所以我唔知呀，我覺得都有問題呀，都有問題。 係 咁到時睇下點呀，係啦，呢個就其實都要關注一下嘅，我覺得係啦，都未必唔關自己事嘅，好難講嘅事。 嗯， 因為佢而家最搞笑就係話佢係可以越過嗰個原創人咧告你啊嘛。 係。 咁其實你點知道我有冇問準個原創人嘅咧？ 嗯。 咁話唔定我發個輪俾阿張學友，佢俾我唱嗰隻歌嘅咧？你點知道？我唔使話你知㗎。 嗯。 我唔關你事係咪？我問咗佢，咁我啊唱啊唱，跟住我擺上網。哦，你話我侵權，冇話我問咗學友嘅喎。 嗯。 咁你有冇證明？冇啊，我做咩證明？我發個論咩文？咁就哦，咁你犯法，咁咪大鑊。 咪即係咁，我都要證明啊，最後有冇咁大啊？ 係啊，咪即係變咗好大鑊啊！真係係啊，係啊，咁遲啲啲無線嗰啲就會唔會翻舊帳咧？佢咁多劇抄人， 係啊， 會唔會啊？ 阿林峰近年拍落嗰啲， 係咯，咁佢有時都會重播㗎，係咪？ 係， 即係又攞翻嗰啲咩抄曬《神探伽利略》嗰啲咩談情説愛出嚟哦。咁咪告得 嗯 應該告得係咪，你今次星球大戰都告得喎，抄黑澤明嘅咩喎呢個嘅Hidden Fortress 喎，係咪咁高達又告得喎，高達抄沙喎，係咪咪告曬喎，可以大佬係咪，咪你其實即係白色恐怖㗎嘛，冇嘢㗎 嗯 冇嘢㗎，即係總之你有個咁嘅例子就白色恐怖㗎嘛，即係我隨時都可以揸住你都幾大鑊，咁大家即係其實唔好話唔關自己事，好難講㗎大佬，即係可能佢可以告你呢，你同你老豆咁似樣，你抄你老豆咁又拉你喎。唔知呀，可以㗎。係呀，我覺得可以㗎，根據佢呢條條例應該得㗎。 嗯。 係呀，成個餅印咁喎，你唔係抄佢。如果你唔乾淨你就洗我。 嗯。 OK, 咁 anyway, 咁我大家即係要關注一下禮拜到底發生咩事係咪。 係。 好啦，咁另外而家好似話喺呢個青衣城呀，就話有個迪士尼一啲嘅初稿嘅一啲嘅展覽喎。係啦，我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嘅呢，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沙窩講嗰啲即係製作前後呢啲嘢，其實大家有冇興趣嘅呢，咁如果有嘅話呢，咁大家可以去睇下，佢叫迪士尼生命之繪經典重現，咁分別有三個地方，就係呢個嘅青衣城啦、德福廣場啦，同埋個叫 Popcorn 嗰、那個。係啦。 嗯。 咁唔同㗎喎，你唔好以為佢哋剪嘅一樣，咁分別有啲嗱，我唔好知呀，我冇去睇，不過見好多人都去咗，又貼咗啲相。咁就話喺青衣嗰個呢，主要就係有呢個小熊維尼啦，咩星際寶貝嘅獅子王、小鹿斑比同埋森林王子，仲有啲咩小姐與流民，即係嗰兩隻狗嗰個應該係。咁同埋木偶奇遇記嘅，係呢幾個嘢嘅一啲嘅原畫或者一啲圖㗎嘛，佢哋好似話係咪。咁至於德福呢，德福就有呢個白雪公主同七個小矮人啦、美女與野獸啦、魔法奇緣啦、花木蘭啦、魔雪奇緣啦，咁樣嘅。OK? 嗯， 系啦，咁去到呢个 popcorn 啊 ，popcorn 系咪读 popcorn？ 应该读 popcorn 啊， 应该 popcorn。 系啦，咁就有呢个唔同年代嘅 米奇啊、米妮啊、高飛狗啊、唐老鴨嘅一啲人物手繪嘅，其實佢應該話係嗰啲原筆稿啊，應該 係 咁啊，同埋即係佢嘅誕生過程咁，都有得有趣可以去分別去呢三個地方去睇睇。咁就展覽咧就由依家開始咗㗎啦，應該11月14日就開始㗎啦，咁至到呢個2016年嘅1月3日，咁就時間就係由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嘅，三個場都係 OK。咁啦，冇啦，咁有冇其他玩具或其他有冇？ 我差唔多呢邊。 冇啊，冇咁啊，講下禮拜咩做啊？咁下禮拜係咪應該冇嘢做嘅咧？ 下禮拜。下個禮拜好有嘢做，不過好似唔係幾關事㗎。 有冇啊？即系冇科幻嘢嘅。 得就啱啱部机耗弱。 系。我跳咗下礼拜先啦，咁再下多个礼拜10月17日啦，系咪？ 系。 咁嗰个礼拜就做星战啦，咁呢啲系咪？咁啊，系一定啦。我同埋冇喎，就得星战啫，好似系啊。 嗯。 即系其他啲就唔系科幻片啦。系。 系。下个礼拜应该做一套唔关事嘅大时代。 哦，大時代唔係啊，鄭少秋啊，劉青雲啊，即係啊 ，Tom Hardy 係嘛？ 係啊， 一人分演兩兄弟嗰個黑幫，佢就話好似都係即係都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喎，聽講嚇。 係、 啊。有興趣可以一睇嘅，即係都算話題片，不過就唔係科幻片。咁有冇科幻片下嘅咩？ 科幻片啊？ 就應該冇啦。 應該冇啊！如果你話爆漫，好似係優先場喎，12日。 哇，咁但我哋睇唔到啦。 係啊，咁但係正式上映應該係1月7號先上。 OK， 咁就下個禮拜大真空啦，即係連一套可以講嘅嘢都冇啦。OK， 咁睇下禮拜講咩啦。北 Anyway 下禮拜都會以星戰為主題嘅，大家放心啊。即係戲院嘢唔知講咩啫。OK， 星戰會繼續講。好啦，咁啊，好啦，咁啊，星戰就實質係10月17號啦，講咗啦。咁啊，跟住10月24號咧就會係史諾比啊，應該係嘛？ 係。 系啦，同埋呢个嘅妖怪手表，咁啊， 而家多套系叫小王子喎。 啊，小王子系系多套小王子系， 系啊， 咁啊都系经典，即系文学作品啦，算系系啦。好，10月31日咧就系咪叶问啊？应该 系啊，月尾系叶问。 叶问系啦，咁同埋有呢个怪兽之子，就有粤语配音系啊，张继聪 系。 咁啊，1月14日有第五天劫。即系阿 Cool 嗰度，咁啊2月4日啊有死侍，系啦 ，Deadpool， 咁啊3月24日咧就系呢个蝙蝠对超人正义曙光啦，就系咁啦，咁啊都系简单系呢啲啦 ，OK， 咁啊即系如果净系补补科幻就咁多 ，OK， 系， 系啦，咁有冇其他？有冇其他嘅嘢再补充或者点样？ 哦，1月份嗰度本身1月2日佢而家会做嗰个新福尔摩斯， 哦系。嗰、那個其實好得意嘅，佢係其實係電視 special， 但係咧佢話喺戲院版本好似多咗廿分鐘喎。 哦，即係再額外有廿分鐘。 即係啲人咁講嘅，我唔肯定啊。我見啲人咁講，我咁講咋。咁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係喺戲院上嘅，係啦。 係。 係啦，咁啊嗰套都好多人話支持啊，因為都即係中意睇啊《福爾摩斯》嘛，大家都係啦。 係，同埋1月14日會有又有啊 Steve Jobs 啊。 哦，系一另一套新版嘅 Steve Jobs。 啊，呢个系阿后生版邪王做嘅版本。 哦 ，OK，OK。 啊，呢个其实呢套就转过好多人做，嗰时系咁不断揾啲人，之后都俾话唔做，系，跟住最尾又话后生版邪王做咗佢。 系啦，咁啊睇下又今次又做成点啦，系咯，会唔会好过上次嗰套咧？ 嗯。系啦，咁睇下中唔中意啊，都系。不过呢度我讲耐一阵啊，呢个就。 头先讲嗰个福尔摩斯系，即系嗰个现代福尔摩斯嚟噶嘛，系咪？ 现代啊？ 系咯。 我但系见佢啲衫都系着翻红西装。 好奇怪咧，嗰、那个唔系就系佢哋叫咩新世纪福尔摩斯，但系佢点解系着古装嘅嗰幅嗰幅 poster？ 系啊，我见到系咯。 系咯，咁奇怪嘅。 佢系坐马车喎，但系。 但系有冇画头睇画咧？ 我未见画，我未睇画头啊，系啊。 咁啊，真系得意啊，咁啊。系啦，咁就话系啦，讲啊讲啊多廿分钟，咁啊1月2日就系啦，咁啊系咪呢个高登仙嗰边买翻嚟嘅？咁啊大家留意啦，咁有兴趣就睇，即系其实电视都会睇到嘅，即系意思上网啦，意思系啦。 但系佢呢个版本会唔会讲翻佢无端变翻嚟去翻古代啊？ 咁抵死？ 用翻佢哋做翻再做咁样变翻嚟？ 抵死？ 系咯，因为我见到佢潮真系 有馬車冇留現代啊， 即係無端端時空轉移啊嘛。 唔係，即係佢當即係就係阿灰魔師跟住，但係變咗佢哋做係古裝再做噶啦。 啊，羅伯同嚟嗰個法官 係我係 咯。咦，咁啊搞嘢喎、啊！系咪定系 啲？咁我又做古装啦，佢哋点解？ 定系遇到阿 Doctor Who， 定系佢已经得到呢个 Doctor Strange 嘅法力啊？吓，福尔摩斯 系翻去， 所以可以超越时空啊！终于啊，翻去做福尔摩斯啊！其实福尔摩斯由头到尾都系现代人嚟嘅，原来啊，翻去啫啊！就点解系现代福尔摩斯？原来从来都系现代嘅，佢超越时空翻咗去，咁你咪以前咪所以咪记载有呢两个人啦、啊。OK， 好，咁啊要万众期待。好，冇乜特别。 冇啦，系唔多。 好啦，咁啊，鸣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讲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tatsukusf@yahoo.com.hk 咁，如果大家有咩报料啊，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啊，欢迎大家随时写信俾我哋，等紧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会摆上埋 audiocast.com/sci-fi411啦。咁即系喺香港网台 app 同埋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都会见到我哋噶。咁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呢個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 嘅33926127663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呢，就係 Recordina 同星期一我哋嘅節目啦。咁同埋呢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同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呢個經典嘅重溫。咁大隊威呢，我應該會再錄多個節目呢，同佢哋係講沙窩喎，咁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ok? 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